提交俾死因庭，所以唔会公开片段。英国首相约翰逊提出在今年12月12号提前大选的动议不获国会下议院通过，但他未死心。报道说，约翰逊政府打算今日提出一项法案，该法案在下议院投票的时候只是需要简单多数赞成票就能够通过，无需有如提前大选的动议需要三分之二赞成票才能够通过。報道又說，該法案同早前自由民主黨聯手蘇格蘭民族黨提出提前在12月9日大選的動議內容非常相似，並將12月12日列為法定大選日期，以釋除議員擔心約翰遜隨時改變主意的疑慮。報道說，約翰遜必須爭取自由民主黨以及是蘇格蘭民族黨的支持才能夠令法案通過。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广东东部沿岸。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南沙之东北偏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越南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以及是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听日稍后东风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86点，跌104点，总成交金额78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4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46点，跌55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7蚊，跌5蚊；美团点评92蚊，跌1.7；盈富基金27.75元，跌5仙；友邦保险77.35元，跌0.5元。汇丰控股59.45元，跌8毫；平安好医生56.95元，跌1.7；建设银行6.31元，冇起跌；中国平安91.4元，系升3毫；万州国际8.27元，系升4.5元；小米集团8.86元，跌3.3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058，瑞士法郎7.871，澳元5.372，加元6.005。新西兰元4.978，欧元8.687，每百日元对港元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16。日经平均指数报22974点，升106点。港金现价报13980蚊，跌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3.42美元，卖出1493.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咧交通暂时正常嘅。路面方面啊，喺港岛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系挤塞。咁喺九龙方面啦，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窝打路道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呢一段都系慢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启业村呢一段开始慢流，龙尾排回去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桥底。至于在新界清水湾道去回清水湾郊野公园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非常挤塞，龙尾去到大学道。现在影响伟业路、影业路，影响到影业路去清水湾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这一段都是挤塞。揸车朋友请你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5:48，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6:26。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难得一身好本领，何必偏偏选中我？ 今次选出嚟嘅才俊咧，见识好广博，好多咧系专业嘅人士添。如果加埋经验咧，会成为咧我哋接班人嚟噶啦。 新一届招才计划表现突出嘅才俊，系咪真系做节目嘅材料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嘅人，我们与恶的距离系咁接近嘅， 唔好做一啲会伤害香港嘅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重咧，民意系会逆转嘅， 我哋会失去接待嘅权益嘅。 我哋真系喺一条船里边嚟嘅，我哋唔系敌人嚟嘅。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星期二嘅自由风，自由风开始啦。咁我哋今日第一个钟头咧，就想同大家倾下咧，就今日一个消息咧，就系关于黄之锋嘅参选区议会嘅提名咧，就正式公布啦。就系话咧，选举主任咧就话咧，黄之锋嘅提名咧就无效嘅。咁香港众志嘅秘书长黄之锋咧，咁就喺佢自己嘅 Facebook 咧就发文啦。咁咧就话咧，就喺今日朝早咧10:45咧就收到选举主任嘅正式通知啦，就话佢咧不符合呢个候选人嘅资格，就提名无效嘅。咁黄之锋咧就成为咗今次区选里边咧唯一一个咧系因为政府要即系取消佢资格嘅原因咧而唔能够成为呢个区议会选举嘅候选人嘅。咁根据呢个南区咧海怡西选举主任呢个蔡亮咧，就佢自己就有一份声明咧，就解释翻今次咧点解做出呢个就佢参选无效嘅决定咧。咁呢个蔡亮咧就解释都相长咁，其中主要嘅要点佢就话咧就引述咗黄之锋喺2016年咧发表嘅文章，同埋另一篇咧刊登喺众志网页嘅文章内容，咁咧就指出咗呢啲资料咧就显示咧香港众志立场咧一直都认为咧香港独立系香港人自决前途嘅其中一个选项，咁一般人咧都会倾向于相信咧就话黄之锋咧担当呢个众志嘅要职咧，佢嘅立场咧都系咁样嘅，咁整个过程里边咧就都出現了很多的解釋，選舉主任就主要從這樣的書面材料裏面就做出一個這樣的結論。黃之鋒自己就在下午1:00見記者，也是發出新聞稿，就是作出這個回應。黃之鋒自己就是強烈譴責政府就進行一個政治篩選和審查，就剝奪了他參選的權利，也都反映了就是說選舉主任淪為了思想警察，也都指出選舉主任多次曲解和錯誤詮釋他的政治理念，咁佢自己咧就質疑咧，就被取消嘅參選資格咧係北京嘅指令，咁咧就佢自己話咧會積極考慮提出一個選舉呈請嘅，咁啊到底呢件事裏邊咧嗰個正反嘅意見各方面係點樣咧？大家可以打嚟1872311咧係參與討論嘅，咁啊直到下晝為止咧，咁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咧聶德權咧亦都出咗嚟咧就回應咧今次黃之鋒被裁定參選呢個提名無效嘅事啦，咁啊。聶 德權的講法呢，就話呢就選舉主任呢按照基本法以及法例，就係、是、參選人呢就唔滿意呢就可以提出個選舉呈請嘅。咁佢就話呢就選舉主任呢就已經將有關嘅理據呢好清楚表明啦。咁外界呢就可以留意佢呢個回應咁話嘅。咁到底佢呢個回應呢，選舉主任個回應呢係唔係真係有根據呢，同埋喺呢啲 DQ 裏面呢到底點樣先至能夠符合到呢個真係參選嘅資格，同埋按照呢一啲文章同埋各樣嘢嘅推論呢，係咪就足以成為一個我哋叫 DQ 議員嘅一個理據呢？咁呢啲方面呢，我相信呢喺社會上都會有好多繼續嘅爭論㗎。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參與討論呢，係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我先聽一聽一節嘅新聞追蹤先。 今日新聞追蹤。 2019年10月29號朝早8點半，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回應有議員問及政府有沒有要求食物安全中心加強檢查遭警方施放催淚彈波及的生果檔。 食安中心呢都看過即係呢一個嘅情況嘅，咁所以變咗如果你話驗出嚟咧，你其實亦都係唔知道咧，究竟咧係嗰啲污染物唔係對於催淚煙毒有嘅。其實最主要咧就係話任何嘅污染物咧都係用清水洗咯。 九点，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刑满出狱近一个星期，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唔知道陈同佳几时离开香港。 陈同佳同埋佢屋企人系需要再去研究一下呢啲暂时未能够厘清嘅信息，确保佢翻到台湾嘅时候咧系会有一个公平嘅审讯。咁所以目前嚟讲咧，我都唔掌握究竟佢几时离开香港去到台湾啦。 下午一点， 我是2019年区议会选举唯一因为政治筛选被取消参选资格的参选人黄之锋。 海怡西选区选举主任蔡亮裁定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参选区议会提名无效。黄之锋批评选区主任多番曲解和错误诠释他的政治理念。 选举主任去信我根本就是一个的政治审查、政治筛选，为的只不过是要担任一个思想警察的角色。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我必须要强调，选举主任所做的一项工作是按照法例给他的责任和权力来去执行，而他做的方法也是按照条例的规定所掌握的资料或者有关的证据，同埋咧就係相關嘅法律意見，我亦都知道嚇呢個個案咧可能會有一個選舉呈請出現啦嚇，咁所以咧就具體嘅詳情咧我亦都唔會再進一步評論。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翻嚟咧，我哋傾緊咧就係黃之鋒嘅提名無效啦。咁今日咧就正式嘅有咗個宣佈啦。咁喺過程裏邊咧，大家知道咧就政府今次咧就即係都嚴陣以待嘅，即係今次嘅區議會選舉咧。咁好多人都留意緊咧，到底政府會唔會繼續用一個標準咧，就去所謂 DQ 一啲唔合資格嘅成員咧？咁就喺個過程裏邊咧，就有好幾位咧，即係大家估計會有啲爭論嘅議員咧，即係嘅候選人咧，終於都可以入到閘啦。咁黃之鋒呢個個案咧就一直咧就都未知個結果嘅，咁咧就直至到咧係選舉事務處舉行一個即係宣佈呢個宣佈一個最場合咧係即係做一啲選舉嘅宣傳或者係介紹嘅時候咧，就當時咧黃之鋒都仲未知道佢自己能唔能夠參選，咁直至到今日咧就正式公布咗呢個決定啦。咁呢個決定裏邊咧，其實個關鍵咧就係個選舉主任提出嘅理據啦。咁呢個理據裏邊咧，或者我哋可以再睇一睇嘅啦。咁呢個南區嘅海怡西嘅選舉主任咧，蔡亮咧，佢自己話咧，佢就話咧，就曾經咧要求黃之鋒咧澄清佢嘅立場嘅。咁黃之鋒嘅答覆咧就係話咧，就係眾志一直咧就認為應該就要有一個全民自決啦。咁佢呢個全民自決。全民自決裏邊咧，呢個獨立咧就係成為一個嘅選項嘅。咁而家選項點樣，最後個決定會點咧，就取決於香港嘅民意啦。咁呢個選舉主任蔡亮就認為咧，呢個咧明顯同呢個基本法咧就係背道而馳嘅。 咁呢、這個選舉主任亦都講咧，佢就話咧就喺呢個答覆裏面咧，咁就黃之峰亦都曾經引述過國家主席習近平嘅講話。咁佢就話咧就因為當時嘅講話咧就係、是、習近平嘅講法咧，就話任何人企圖喺中國任何地區搞分裂咧，結果都只能夠係粉身碎骨嘅啫。咁蔡亮佢話咧就黃之峰認為呢個講法咧係一個嚴詞嘅威脅啦。咁咧就佢根據蔡亮嘅講法咧，或者就咁嘅演繹啦，就認為咧佢係眾志本身咧，同埋黃之峰咧都係逼不得已咧，就先至係做出一個妥協嘅啫。咁咧就唔係真心咧，就係即係放棄呢個獨立嘅主張嘅。咁所有呢啲咁樣嘅判斷咧，當然都係即係要由個選舉主任自己去作出呢個決定啦。咁但係呢個決定會唔會係真係自己個人嘅主觀？有陣時係有足夠嘅一個法理根據咧，咁都將會係成為今次呢個DQ 個案嘅爭論點嘅。咁而主角方面咧，就黃之峰自己講咧，佢自己就話咧就佢自己一直都強調咧，就係佢只係咧堅持呢個所謂民主自決嘅理念嘅啫，咁就唔係話咧就眾志係話會贊成呢個獨立嘅，咁而佢自己都話咧就選舉主任咧就係用一種咧讀心術啊嘅方法咧，就為呢個政府咧篩選咧不合意嘅人選，咁啊意圖咧係殺一儆百。咁佢話咧就咁嘅做法咧，只會係激發咗咧更加多嘅港人嘅抗爭。咁佢自己咧，黃之峰咧自己就強調咧，佢自己從來咧冇改變個立場。咁而眾志咧，直咧係並定義為自決派，就唔係獨派嘅，即係唔係主張港獨嘅。咁選舉主任咧，咁亦都係因為呼應咗《人民日報》嘅編輯嘅一啲莫須有嘅罪名咧，就令到佢唔能夠入閘嘅啫。咁呢件事裏邊咧，到底我哋點樣去再分析咧？一陣間我哋稍後會同一啲即係法律界同埋啲有相關人士咧，就進行一個分析啦。咁大家如果想參與討論，或者都係興趣發表意見咧，係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我哋或者到呢度啦，先休息一陣，我哋翻嚟咧再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咧，萧叔咧要嘈一把咧，病病地嘅声音，因为咧，我今日咧，唔知系咪病气，因为今日想同大家讲，究竟我哋请病假嘅时候，如果打电话俾老细，我哋可以讲啲乜嘢咧？系英文。嗱，假設大家拎起個電話同老細講，你第一句可以先講咧，輕微一句對唔住 ，I'm very sorry, boss. Okay, I'm very sorry, boss. But I'm not feeling very well today. I am not feeling very well today. I'm not feeling 當然 F-E-E-L-I-N-G 啦 ，very well well 就係 W-E-L-L， 即係我今日咧就唔係特別舒服。OK， 留意我用咗呢個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I'm not feeling very well today. 咁我如果我話我諗我可能係患咗感冒啦，咁點講咧 ？I think I've got the flu。Okay, I think I've got the flu. Flu 就當然係 F-L-U 啦。咁留意我哋 flu 咧 ，F-L-U 咧之前通常我都會加個 the 嘅。咁所以成句咧就係、是、I'm very sorry, boss, but I think I've got the flu。下一句我可以話，如果我想問可唔可以請病假咧 ，I was wondering if I could take a day off。I was wondering, W-O-N-D-E-R-I-N-G. I was wondering if I could take a day off. 如果你想你的老闆更加是安心的話，你可以說 I'll be checking my email throughout the day. Okay, 今天整天我都會繼續 check 電郵的了，那就大家都會開心一點。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也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咯，我哋傾緊咧就關於個黃之峰嘅提名無效嘅事嘅，咁我哋咧就一直嘅就講咗咧好多唔同正反嘅意見咧，咁我哋而家呢個時間咧就揾到咧就事件嘅主角啦，阿黃之峰咧就喺電話機旁邊同我哋講翻下佢自己對呢次事件嘅睇法先，黃之峰。 是大家好， 系啊，你好。就嗱，我哋啱头先讲开咧，就你嗰个提名无效之后咧，咁我哋都见到咧，就你都开咗记者会，都讲咗你自己嘅睇法啦。咁我想再问一问一下咧，咁你今次呢个事件里边咧，其实你喺即系个过程里边都等咗好耐啦吓。咁你自己其实可唔可以讲你事前你个估计咧，会系点样咧？你自己有冇做过一啲估计嘅？其实 我諗當然由報名前開始都已經唔能夠排除被取消參選資格嘅可能性啦。畢竟係2016年嘅時候，羅冠聰雖然當選成為立法會議員，但後嚟被人取消佢議席啦。到周庭喺2018年都面對類近嘅狀況。咁但係我諗咧，確有個好始料不及嘅就係，其實喺同選舉主任嘅書信來往裏面咧，係完全感受到選舉主任嗰種嘅政治篩選，包括係完全係一種好似好讀心術嘅做法，係去即係查問參選嘅政治主張啦。咁另外去到後期選舉主任因病告假突然撤換咧，其實都反映咗就係公務員嗰個政治中立都受到好大嘅壓力去干預咯。 你講嗰個選舉主任咧，即係因病請假嗰度啦，你中間你同佢一路都係主要同佢對話噶嘛，即係啲書信嘅來往。 因為其實選舉主任就向我有三輪提問，咁我當然都有三次回覆啦。咁頭兩次其實都係喺提名期以內，就係原選舉主任馬周佩芬女士嘅去信。咁當然我都係一如既往咁樣就詳盡完整地回答啦。咁但係去到後來就係過埋提名期都未有結果咧，咁就換咗另一位油尖旺嘅民政專員就擔任呢個南區嘅選舉主任，即係海都過埋啊咁樣。咁但係我諗其實呢個狀況都反映咗就係話其實政府內部對於 DQ 與否呢，其實他們向來都會有一些內部的硬性規定或指令。因為舉個例子，今天蔡亮女士是去信我表示取消我參選資格的時候呢，其實她有去講到就是說呢，黃之鋒不但只沒有同眾志劃清界線或者摒棄他的政治主張，反而是詳盡展述自己的主張。那我都很好奇就是其實展述自己的主張有什麼問題，這個都是匪夷所思的。 佢其中嗰個咧，我哋都睇翻阿蔡亮佢嗰個解釋咧，即係話到底今次點解將個提名認為無效咧？咁其中一個都幾重要嘅要點，就一直話咧，就係你自己本身咧冇明確地啦，即係差唔多講咧係好明確地提出咧，就係唔贊成香港獨立嘅。咁你對於佢呢度呢個睇法，或者佢啲當然講你都講埋眾志啦，因為即使眾志唔提倡港獨啫，咁但咧就喺好多其他地方咧都睇到咁嘅意思喺度嘅。咁其實你講翻自己對呢個港獨呢個議題裏邊咧，喺呢個過程裏邊啊，即係呢三次嘅書信來往裏邊咧，有冇一個好明確嘅表態咧？自己我覺得係。 其實是有的，因為第一次選舉主任的來信，我已經他問我主不主張港獨，那我答他不主張啦。那去到第二次來信，他問我主不主張港獨作為一個自決的選項，那我都是答了他說我不覺得即係港獨是符合這個自決公投的一個選項的。咁去到第三次，我都係同樣去重複，所以其實我都幾難以去理解，就係話其實基本上我已經白紙黑字斬釘切鐵咁樣去清楚交代自己對於港獨及港獨作為一個選項嘅立場。咁我都講到話，我既不主張，亦不提倡，亦沒有爭取。咁我都寫到咁白，講得咁明顯嘅時候，唔知點解選舉主任最後都會有一個結論，就係話我覺得你係被逼嘅，咁所以我就唔信納你嘅解釋啦。所以好明顯就係你見到佢嗰個讀心術咧，真係佢係擔當埋一個全心思嘅角色。根本佢哋就係一個前設，就係要去取消我嘅參選資格。然後呢一個，我覺得如果你話係一個即係親中或者係北京陣營壓落嚟嘅命令，都絕對唔意外咯。 黃之鋒啊，咁呢個咧牽涉到一個問題啦。今次咧就你係差唔多今次區選裏唯一一個咧，因為咁嘅原因咧，就冇辦法攞到呢個參選資格啦。咁就亦都正如你講咧，你已經係三次係強調咗，即係唔會贊成呢個港獨噶啦。咁但係點解都要即係如果按照你嘅諗法啦，點解都要令到個提名無效咧？或者覺得點解係會將你呢個情況係咁樣去處理咧？ 我相信好明顯就係你見到過去呢兩三個月裏面中國外交部啦或者係國台辦啦，以至到係外交部駐港專員公署呢，其實多番呢都話定性我為咩港獨頭目啊分裂國家嘅領袖啊。其實基本上當中國嘅中央政府北京都定性咗我作為港獨頭目，無論我自己喺回覆選舉主任講咗幾多次我根本不主張港獨都好，其實基本上呢個就是一個莫須有的罪名，只要北京話你是港獨頭目，就算你不斷強調及澄清自己沒有主張過港獨都好，它都是不會讓你進入去體制度，亦都反映了香港的選舉根本就是受到呢個北京的操控咯。 咁嗱，而家即係經過今次即係咁嘅選舉，即係呢次咁嘅經歷啦。咁你哋自己，譬如你自己本人咧，或者係眾志裏邊咧，會唔會做一啲調整，或者會點樣應付呢樣嘢咧？或者你會唔會認為咧，即係如果按照你而家咁嘅狀態咧，可能以後其他嘅方式嘅參選都可能冇機會噶咯？ 我諗香港眾志就一早已經喺上年轉型就不絕外作一個參政組織啦。咁但係好多人其實都會問過啊，黃之鋒，你覺唔覺得你改咗個黨綱，改咗個政綱，或者係你改變你嘅政治主張就能夠入閘咧？我覺得個問題其實唔係改唔改變主張嘅問題，而係我個名嘅問題。即係除非我改名，否則我唔相信即係中國大陸或者係北京壓落嚟嘅指令係會容許我入閘，因為我喺國際上面做好多嘅倡議或者遊說工作，基本上每次去推動完一啲國際社會關注之後咧，中國政府都一定係會有外交部嘅記者會係強烈譴責話咩有港獨頭目去勾結外國勢力，咁連結外國嘅政治人物，咁呢個我有做啦，咁但係佢哋永遠都要定性我為港獨頭目，呢一個係一個好諷刺嘅地方。 你覺得你今次同你即係去美國遊說啊，同埋即係話講關於個人權法案咧，有冇關係啊？ 我相信呢個亦都係北京政府係示意要係去所謂懲處或者係懲罰一啲喺國際上面積極推動即係國際社會係支持香港民主以及落實高度自治嘅政治人物。咁呢個就係佢哋所有嘅紅線同埋龍門，不過個紅線龍門任佢哋搬，咁但係我都好希望香港人唔好習以為常。咁即使今次所謂殺一儆百，其他嘅民主派朋友都有入閘， 好啊， 都非常艱難。 唔該曬你先，黃之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被裁定参选区议会提名无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选举主任一如以往按照基本法、相关法例掌握的资料以及是有关法律意见作决定。当决定某参选人提名无效的时候，亦都将理据清晰铺陈。如果参选人不同意，可以透过选举程程跟进。黄之锋早前说，今年7月选管会的提名顾问委员会已经确认他合资格参选区议会。聂德权回应说，提名顾问委员会会就参选人资格，例如是不是符合年龄，是不是有犯罪记录等提供意见，但参选人是不是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并不是委员会的权限。聂德权说，当局有决心尽力确保区议会选举顺利进行，距离投票日还有3个周末，危机管理委员会将会向选管会提供意见，究竟环境上是否能够令选举公开、公平和诚实进行，相信大家心中有把尺。香港民意研究所公布的调查显示，83%受访市民不赞成香港独立。有市民透過公民社會贊助計劃委託香港民研做調查，在今個月17至23日訪問了1038市民，贊成香港獨立的受訪市民有1%。另外，香港民研另一個調查訪問了超過1000市民，結果顯示60%贊成如果特區政府不能夠保障香港人權，香港人應該向國際社會求助。66%受訪者認為警方在7月21日元朗襲擊事件有同黑社會合作。另外46%受訪者反對不合作運動，包括罷工以及是堵塞交通。48%受訪者支持改變消費習慣，來表達對逃犯條例修訂風波的立場。李嘉誠基金會表示，香港現正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為解中小企燃眉之急，基金會早前宣布捐款10億元應急錢，而為舒緩飲食業即時財困，第一期計劃先動用2億元支援飲食業，合資格的中小型食肆每間可獲6萬元，款項預期在11月底之前發放。基金會說，申請者符合中小企定義，雇用少過50人，持有效商業登記以及是飲食業牌照。 在北京，商务部副部长黄秀文表示，今年头九个月利用外资达到100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9%。他对今年外资稳规模、调结构充满信心，对出年外资前景亦都感到乐观。黄秀文出席国新办吹风会的时候表示，利用外资的成绩非常不错，形容稳住了规模，优化了结构，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占整体利用30%，增速达到35%。5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亦都较去年同期增长近13%。黄秀文说，中国有非常稳定、透明和可预期的外资法律法规和政策，能够保护外资知识产权。中国亦都有非常好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能力，以及是比较高的劳动生产力，这些都能够确保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以及是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听日稍后东风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坏车，就是在伟业街天桥通去启祥道去九龙湾方向的支路，近住德福花园那里，唯一行车线是被坏车阻碍了，唯一行车线已经封闭。位置就是伟业街天桥通去启祥道去九龙湾方向的支路，接近德福花园的唯一行车线。而在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的车龙，龙尾已经排到去龙翔道，接近钻石山港铁站。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有些车龙了，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东山台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税务大楼对开那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华润大厦。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那段慢车，龙尾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新界方面，银线湾道回旋处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的龙尾排到大学道。影业路去回旋处，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的龙尾排到去宝宁路，而坑口道去回旋处的龙尾就排到去宝宁路回旋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高等法院批出临时禁制令，禁止任何人未经同意之下使用、发布或者披露警员个人资料。法政会司成员大律师苏俊文： 点解律政司唔索性公平地话所有呢一种行为都唔得？与人有个观感制，有一个警队嘅特权喺里面。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风翻嚟咧，我哋倾紧咧，关于黄之锋咧，就系被选举主任裁定咧，就提名无效嘅。咁即系话，换言之咧，就即将嚟嘅区议会选举里边咧，就黄之锋就唔能够入闸啦。咁我哋喺新闻之前咧，同佢倾咗几句啦。咁黄之锋就提到咧，佢就三次咧，即系同呢个选举主任嘅来往里边咧，就已经强调咗佢自己咧，就唔系支持呢个港独嘅。咁而呢个众志咧，亦都系讲得好清楚咧，就佢哋希望能够争取咧嘅香港自决，而唔系一个香港嘅港独嘅一个选项嘅，咁到底咁嘅情况之下都被呢、這个即系 DQ 啊，即系提名无效咧，到底个原因系点解咧？咁同埋咧，到底呢个选举主任提出咧，就系、是、解释呢、這个提名无效嘅理由里边咧，系个理据又点咧？喺法律上系咪站得住脚咧？等等呢啲关键嘅问题咧，其实都会一路我谂引起好多嘅争论。咁大家如果喺电话机旁边咧，你有兴趣参与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一八七二三一一咧，发表你嘅意见嘅。咁我电话机旁边我哋请嚟咗咧就是。资深大律师同埋行政会议成员咧，汤家华咧同我哋都分析下今次呢个问题噶。汤家华， 你好主持， 系啊，你好啊。我哋啱啱讲紧咧，就系今次个选举主任咧，终于作出咗个裁定啦。咁啊，话黄之锋咧就个提名系无效嘅。咁咧，佢就成为咗今次咧区选嘅咁多候选人里边咧，唯一一个咧可以讲咧，因为呢个问题咧就入唔到闸噶。咁啊，我哋头先咧都同阿黄之锋倾咗咧，佢有讲翻佢自己嗰、那个理解件事啦。咁啊，汤家华，因为你系法律界咧，我哋都想问一问咧。咁你如果你睇咗呢个选举主任咧，就对今次嗰、那个即系。DQ 嘅一个解释嘅版本之后咧，你觉得喺个法律上咧个解释，你觉得点样咧？足唔足够咧？或者系 首先咧就我就留意到咧，黄之锋就已经讲咗佢会系提出选举呈请噶啦。咁呢个非常之有可能咧，就会系成为一个司法程序。咁所以我就不便去评论呢件案本身嗰个对与错。我呢个希望大家明白。但是对于法律上那个观点或者个要求什么呢，我都可以给一些我的看法。其实这条例呢，即是无论是立法会的条例或者区议会的条例呢，都是相等一样的前提，大同小异，最单独是。咁就已经经过三次的高院的法官的裁决了。所以在方面呢，个法律原则其实都应该挺清楚的。在基本法里面，对不住，在这个选举法例里面，即是我讲的是区议会选举条例，他用的字眼呢就是说提名人呢要即是表示他是拥护基本法。如果你看看英文版本的英文呢，在法例上就是 safeguard basic law 的、safeguard。其实拥护基本法呢，或者拥护这个字呢，其实是代表一些积极 的取态。就唔係一啲消極嘅取態。咁我分別喺邊度呢，就即係意思即係話，你擁護基本法呢，唔係單單話我接受或者係我忍受我容忍基本法，呢個係一個消極嘅態度。積極嘅態度呢，就係話如果基本法受到攻擊呢，我會去捍衛佢嘅。如果有人認為基本法係要廢除嘅或者係要獨立嘅呢，我會去說服佢。咁呢个系个积极嘅取态，但系如果有个政党佢对边个党纲佢系话，即系呢个主权在民，主权在民。咁主权在民嘅意思咧，即系话我而家唔支持港独，但系如果有人支持港独或者民意支持港独咧，我就会接受嘅，我甚至乎去支持嘅。如果系一种咁嘅态度咧，喺法律上会唔会系？被視為並未達到我剛才所講嗰種積極嘅取態去擁護基本法咧，我覺得依個問題咧就係依個法律觀點嘅最重要嘅爭拗點嚟嘅。如果即係黃之鋒將依個問題提出咗依個選舉呈請嘅話，我相信法官會針對依個問題咧係再詳加解釋。但係喺字面表面上同埋大家嘅理解，根據法官三次嘅判決睇起嚟咧。擁護基本法就唔係淨係話啊，我接受或者我容忍基本法，但如果有人認為基本法係要廢除或者香港要獨立嘅咧，我都會支持嘅。 我谂呢个未必系法律嘅原意。 嗯，即系你头先提到咧，就话呢个拥护咧就系要有个即系积极嘅一个取态啊。咁嗱，但系咧就按照呢个报道有个讲法咧，就系话咧黄之锋同嗰个选举主任都嚟，有三次嘅即系书信嘅来往啦。咁喺第三次里边咧，就黄之锋自己话咧，佢答复咧就系好明确噶啦，已经讲咗系不支持港独作为一个自决嘅选项嘅。咁如果一个当事人佢自己已经公开咁样讲咗啦，即系声明咗啦，咁都算唔算是可以積極的呢？即如果咁講，佢都唔算嘅話，咁仲有啲咩需要做咧？ 首先，佢嘅情況就同呢個朱凱廸係唔同嘅。 嗯， 啊，朱凱廸係一個人參選人，佢冇政黨背後。 嗯， 咁所以雖然朱凱廸喺上一次區議會選舉即係鄉市選舉嗰度咧，佢被裁定係不擁護基本法咧，佢而家就話我澄清，我而家改變咗我立場啦。 嗯， 咁呢個個人嚟講咧係比較容易啲嘅。但如果你是以一个政党的名义参选，其实你的政党的政治理念就是代表你自己的政治理念。 嗯， 除非你说我脱离的政党，或者我不认同这个政党的政治理念。如果你去到这个位置，那当然你自己的取态就会有决定性啦。 嗯， 但是如果你是以一个政党的名义参选，而个党本身的个核心的政治理念是主权在民呢，咁呢個就令人覺得你自己個人嘅理念都跟隨個黨咧，我覺得都係一個合理嘅推想嚟嘅喎，係咪咧？ 嗯，但係咧就如果咁講啦，譬如話，如果我係一個參選人啦，咁換言之就係話，譬如我覺得之前嘅嘢係有問題，咁我而家到現在參選為止，我就願意公開發一個聲明啦。譬如以港獨為一個例子，咁我係真係唔支持嘅。完全否決嘅，咁嘅話都未足夠喎。即係如果按照你頭先咁嘅解釋， 首先我頭先講就係，如果你係以政黨名義，就當然未足夠啦。 嗯， 即係黨個黨個政治理念只係你參選嘅政治理念，所以呢個就係、是、呢、這個大家都應該明白同埋分得好清楚。第二咧就係港獨唔係唯一係不符合基本法嘅主張。 嗯， 我哋要嘅唔係話你要否決港獨。法例要求是拥护基本法，对不住，两回事来的。 嗯。 OK? 拥护基本法呢、是要拥护即基本法之下的一国两制的制度。 嗯。 OK? 港独是冲击或者是否定这个制度的其中一个选项或者一个方法。 嗯。 但是你只是否定港独不是就相等于你是拥护基本法，两者唔系即系有关系，但系唔系唯一嘅直接关系。咁、所以我相信大家即系尝试去理解呢个背后嘅法律嘅原意咧，其实都应该会留意到呢点嘅。 嗯，阿汤家华，但我想问一问咧，譬如话而家咧，最后就由呢个选举主任咧就作出呢、這个决定啦，亦都公布咗个理由啦。咁就按照你头先讲咧，譬如话系咪一个拥护嘅时候，系咪一种积极嘅取态咧？咁好多时会唔会其实系都属于主观嘅一个判断嚟喎，系咪咧？ 呢个冇错，所有决定都可以讲系主观嘅。 咁但系主观嘅话，咁有几多系真系完全系按足呢个法律嘅要求，或者系主观嘅成分会占咗几多咧？即系 大家即系平心静气，唔需要咁紧张，去谂一谂下。其实所有嘅决定咧，我都可以讲都系一个主观。每一个人犯罪，佢有冇一个犯罪嘅意图？呢个犯罪嘅意图咧，唔系一个写额头嘅嘢，或者有张纸写明，或者挂咗个牌喺身上，我有意图犯罪，唔系咁嘅。咁、每个执法者或者甚至法官咧，佢都用一个自己嘅判断去决定佢系咪咁嘅意图。呢、个你可以某个程度嚟讲，都系一个主观嘅决定。咁、所以你话呢个系个主观决定，其实冇乜意义嘅呢、个讲法，因为喺法律上即系唔系有啲咩特殊嘅理解或者即系理据喺背后。第二点咧就系、选举主要是執行法律赋予的权力，这个法律赋予的权力是合宪合法的。这件事呢就这三个法官以往的判词已经证实了。而就算他主观也好，客观也好，错误也好，这个决定都是受法律监管，也都是受法官的监管。所以 他的决定不是说、我算了算你就没得推翻，不是的。你是需要法律上有一个正确的程序 透過選舉呈請由法官作判決，你唔同意法官嘅判決，你認為法官嘅判決好主觀咧，你又可以上訴去上訴庭嘅判決。如果你認為上訴庭嘅判決都係主觀咧，你仍然可以上訴到去終審庭嘅判決。 嗯， 咁呢個係我哋嘅制度之下嘅一個制衡嚟嘅。 嗯， 所以大家咧就唔可以話啊，佢好主觀嘅決定啊，可以不公平啊。咁我覺得呢個說法係唔係太過了解我哋現有嘅制度。 嗯，通過華麗地按照你先講咧，就一直由法院做一個或者法官嘅判決，咁一層一層咧就係落一啲判決裏邊咧去奠立呢個基礎啊。咁但係喺而家我哋嘅現實裏邊咧，就即係所有政治嘅一個即係 DQ 呢樣嘢都係一個新嘅話題嚟噶。咁啊，亦都係一個好敏感話題，因為一個人能唔能夠參選同被選咧，其實喺個公民權利裏邊都係重要嘅。咁你覺得其實係咪我哋應該再進一步係應該從個立法裏邊咧，將呢件事或呢啲規定？是比較規範啲，或者比較咧係能夠有一個嚴謹一啲嘅規定，盡量減少一啲。當然你頭先講咧，選舉主任就梗係有一個人去做裁決噶啦。咁但係當然係咪應該能夠減輕啲一啲主觀嘅人為啲嘅睇法，而你應該法律方面做一個規定咁樣咧？ 你嘅問題其實涉及兩個唔同嘅部分。 嗯。 啊，呢兩部分係未必相關嘅，要分開解答。第一，你話喺法例上需唔需要改善？幾時都可以改善，我絕對同意。啊，可唔可以寫清楚啲啊？羅列出一啲即係指標啊，甚至乎唔好俾選舉主任決定咧，由法官去決定咧，得唔得咧？呢啲所有可以透過修改法例去處理，呢個係一個問題。另一個問題，你提到，喂，呢個係一個即係人權嘅保障嚟嘅、哦。重要的政治權利嚟嘅、哦，係咪咧？冇錯。但如果你有留心睇下人權公約裏邊嘅條文，或者人權公約所帶起嘅國際間嘅司法嘅討論或者判案咧，你會明白到呢個選舉權咧，必須要喺一個國家制度之下存在。如果呢個冇一個國家制度，其實冇選舉權，冇得選舉啊！你個選舉權唔係獨立於制度噶嘛？你喺制度之下 ，OK。咁如果你否定呢個制度咧，你係冇個權力去否定呢個制度咧，咁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啦。如果你留意呢、這個國際人權公約咧，所有呢啲所謂公民權利，留意下選舉權唔係人權啦，唔好搞錯。OK， 人權就係人都有嘅權利。啊，選舉權就唔係人都有嘅、啊，冇居港權咧係冇權利選舉嘅，對唔住嚇，外國人遊客係冇得選舉嘅、OK， 未夠年齡未夠冇得選舉，所以唔係人權，係政治權利。咁咩叫政治權利咧？政治權利必須喺一個政治嘅框架、政治嘅制度之下。咁國際人權公約都講好清楚嘅，就係呢啲咁嘅公民嘅權利或者政治權利咧，必須要尊重國家統一、國家安全，同埋要尊重國家制度。如果你是违反了个国家的制度，国家的这个主权、啊、或者是选举的制度，其实你那个不是一个即是国际间认许的政治权利来的。所以呢就大家不要将这些问题混淆了，就认为一个选举权是高于国家制度，不是的，选举权是国家制度之下的一项政治权利。如果你否定这个国家制度的话呢，其实这个权利参选权利受到限制呢，在公民权这个公民在国际人权公约下面呢是符合国际公认的原则的。 嗯，咁啊，通过 大家千祈不要混淆这些概念。 是，但是你讲到这个政治权利，但是在这个政治权利的决定与否的时候呢，即是我们现在做紧的方法的体制呢，就是由一个选举主任去做呢個咁樣嘅裁決嘅，喺呢個咁嘅現實環境底下，選舉主任由佢去做呢件事，又係咪恰當嘅咧？ 嗱，因為我哋又兜翻個圈翻嚟，頭先你啱啱講嘅第一個問題， 我想聽下你嘅睇法啫，即係你覺得其實而家咁樣嘅安排， 我覺得 足唔足夠啊？ 大家社會可以討論嘅、 嗯。 如果你認為呢個人決定太過兒戲啦、 嗯， 由第二個人或者更高層次嘅一個架构啊，或者是一个过程去决定，呢个大社会可以讨论。如果社会方面有共识嘅，咁咪透过修例去处理咯。但唔好忘记，我哋嘅法例唔系选举主任写出嚟嘅、哦 嗯， 我哋嘅法例系立法会通过辩论、通过个立法嘅过程而定下嘅、哦。咁、 嗯、 我哋系必须要最低限度要尊重呢个现有嘅法例，直至到佢被修改为止。 嗯，好啊，汤家华，你都想问一问你咧，今次咧就阿黄之锋呢个事件之后咧，你觉得对今次个区议会选举会唔会有啲咩影响？ 我觉得冇乜大嘅影响，我相信绝大部分香港人咧都明白到选举权系在于一个国家制度之下嘅一个权利，咁你一定要接受呢个国家制度。亦都你如果唔接受基本法或者你否定基本法，而基本法之下赋予你嘅权利咧，亦都因为咁而受到限制咧，亦都系一个相当合宪、合理、合法嘅一个处理方法。法官喺三次判决里边咧，亦都讲出相近嘅原则，亦都解释都相当清楚嘅。咁所以我觉得对于选举嚟讲咧，其实就唔会有啲咩太大嘅影响。 好啊，唔该晒先啊，汤家华。咁啱同我哋倾完个电话嘅咧，就系资深大律师同埋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嘅。咁而家自由风倾紧嘅咧，就系关于黄之锋咧被裁定咧参选呢个区议会无效嘅。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参与个话题嘅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我哋先休息一阵。 欲作家书二万重， 家书十五行， 恐有家书寄远人。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Peter 老同学你好吗？虽然咁多年嚟，我哋嘅政见往往好唔同，但我哋懂得尊重大家嘅谂法。无论香港有几撕裂，我依然相信明天会更好。老英监，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千言万语。安放之处。 过去一个世纪，俄罗斯同佢嘅国家安全委员会 KGB 嘅历史环环相扣。KGB 曾经成为苏联政府打压异见分子嘅工具。时至今日，俄罗斯强大嘅国家安全网络令佢喺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唔通背后同 KGB 特务普京总统有关？一连三集《苏联秘密警察》，由退伍军人同受害者亲述过去嘅艰辛岁月。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峰系倾紧咧，关于黄之锋提名无效咧，咁啊，呢终于正式公布咗啦。咁啊，大家有兴趣参与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啊，电话机旁边有位听众啦，郑先生嘅，郑生。 系啊，你好啊。我想讲讲呢一个嘅动作咧，系更加反映嗰、那个一国两制嗰个嘅问题嘅冇改善嘅空间。因为我相信自周庭 DQ 后咧，其实大家都知嗰、那个即系、就是、凸显咗个议会制度不公平嘅引申出嚟嘅一切嘅社会问题。之前大家都冇今日留意，四个月后嘅事件发展到而家。堅持係仍然係行緊呢一個策略，去用 DQ 呢個咁醜陋嘅方法，係將大家以前冇乜留意揭露咗，而更加引證係政府或者即係北京當邊一啲嘅失衡，係繼續落去嘅。即係話咧，其實我相信黃之鋒都預咗佢會 DQ， 亦都部署咗你 DQ 冇問題，但係。佢都唔即係我相信都唔係志在嗰個區議會嘅議席，係更加突顯而家係政府包括頭先阿湯家華嗰類人之後嘅人，係更加用一啲即係挑空挑罅一啲嘅，係更加問將個問題。咁我相信咧 ，DQ 主任病嗰個情況咧，係已經反映緊政府部門好多啲嘅要員或者嘅人士咧。其实是唔想咁做㗎喇，已经或者怕引申出嚟嘅问题。係我相信而家係唤醒咗好多内部嘅一啲嘅政府部门。我相信係唔紧要嘅 ,DQ 咗冇所谓。不过但係更加望清楚呢个政府嘅丑陋。 明白。好啊，咁唔该晒郑生啊，咁我哋再听多位听众呢，石先生佢想发表意见㗎。石先生。 喂，你好啊，陈生。 係啊，你好啊，係啊。 係，首先呢我赞下你哋个台长梁家榮先，今日喺立法會講嘅嘢咧，本應咧我就對佢做台長都有少少兜嘅，但係今日佢講嘅嘢咧，就真係好 firm， 令到我哋咧土生土長嘅市民咧，我覺得有你哋嘅電台喺度咧，為我哋發聲咧，我覺得係我哋驕傲。好啦，講翻呢個， 係啦，講翻呢件事啦，係咯， 係啦。嗱，讲翻呢个选举咧，根本黄之锋点样答法，佢都会 DQ 佢噶啦。我话俾你听，点解咧？因为佢喺国际度咧，系已经系枪打出头了啊。佢去讲咧，嗱，老陈，我都唔赞成港独嘅。但系佢而家剥削咗我嘅 選舉和被選權。如果他是宣揚港獨的話，我不贊成，我可以不投他票的嘛。为什么不给我们选呢？ 嗯，石生，那你有没有看回选举主任呢列了这么多的理由啊，个理据出来那个，你自己会怎么看他当时提出的理据？ 他现在呢只是说他政党，他说他政党，政党说自决，自决并不表示港独啊，陈生。为什么呢？我们说我们想决定我们自己的事，譬如好像我们说加税、加牌费，啊！唔俾150人落嚟香港，系我哋自決嘅。 嗯， 系咪我哋自決先啊？陳生， 嗯， 唔係表示港獨噶。 係，咪呢個選舉主任啫，唔係我講啊。 係 選舉主任嘅講法。 係啊，即係嗱，如果咁講法嘅話咧，佢將自決就等於港獨。 嗯， 根本咧，我話俾你聽咧，依個係陷阱嚟嘅。 嗯， 上屆立法會選舉嘅時間咧，嗰啲。被選人出嚟講嘅嘢時間咧，已經有建制派成日話：你贊唔贊成港獨？你贊唔贊成港獨？ 明白。好啊，因為時間關係咧，要暫時停一停阿石生嘅講法啦。咁我哋先聽一聽嘅交通同新聞，再翻嚟自由風。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较早前咧，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德花园咧，曾经有坏车，不过拖走咗啦。啲车龙好长啊，排翻去龙翔道近住风力楼嘅。重复一次，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德福花园咧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排翻去龙翔道近住风力楼。另外啦，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咧，由于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大学道啦，咁影响埋而家影业路坑口道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咧，亦都系挤塞啊！就系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由于有坏车，影响到一大交通都挤塞。隧道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小米集团8.86跌3.3。今日五大升幅股份是中国卓银、佳景集团、冠巢控股、汇思太平洋、达进东方照明。五大跌幅股份是 PlaceNera、中海重工、融泰集团、新百利融资、易通讯集团。上证指数收市报2954点，跌咗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46点，跌咗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84，日元108.89，瑞士法郎0.995，澳元0.685，加元1.306，新西兰元0.635，人民币7.065，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108。港金现价报13,98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3.26美元，卖出1494.03美元。港汇指数系106.3，冇升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报告交通意外和坏车，在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环宇海湾，反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都是慢车的。另外在将军澳，另外在清水湾道那一边，就是因为有坏车阻路，银线湾道回旋处一带交通繁忙的。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的龙尾排到过了大学道，影业路去银线湾方向的龙尾就分别是宝林北路近景林村和宝顺路近将军澳游泳池。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接近果栏。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宏天广场。 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繁忙的龙尾去到城市花园。在九龙那边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启业村那段仍然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黄大仙中心。后些小近住狮隧口那段龙尾排到北架山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那段的龙尾排到去书院道。窝打老道翻沙田近九龙塘会那段慢车的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林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最高1500元，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10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行政长官已经发表2019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惠民措施，包括明年预售约12000个居屋和六字居单位，800万元以下单位首次置业最高可做90%按揭，回应市民置业诉求。未来3年提供10000个过渡性房屋单位，照顾基层住屋需要。运用收回土地条例，落实土地共享先导计划和填海，开拓房屋用地，珍惜香港，共建家园。policyaddress.gov.hk。 唔知点投资，妈妈话我冇大志。 想学多一啲，佢哋话你知。 开始接听电话啦，侯柱香啊， 睇咗上， 系啊，你可以问5只股票， 我好简单，输少当赢， 俗语叫矮多嬲死象， 傻低个股票买嚟做咩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六上昼9:04，黄伟杰、关卓照，投资新世代。喂，仲可以上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睇直播兼重温噶。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咁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重，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前代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邱子勤。 自由风翻嚟咧，我哋会倾下一个新嘅题目啦。咁咧就系关于施政报告里面提出咧，就系希望市建局咧能够肩负更加多嘅新任务咧，兴建更加多嘅首置上车盘，同埋参与过渡性房屋嘅项目噶。今日有阿邱子勤啊，邱子勤你好啊， 你好， 大家一阵间要倾一倾咧关于呢个题目嘅。咁咧，但系咧就想同大家提一提咧，我哋喺一节咧倾完之后翻嚟咧就7:30啦吓开始咧，我哋又会再翻嚟讲咧就关于选举主任裁定呢个黄之锋嘅提名无效咧，嗰个话题嘅咁喺，其实今日嘅自由风开始第一个钟咧，我哋就已经同黄之锋同埋汤家华咧都等佢哋发表个意见咧，对呢件事点睇咧咁。咁我依家咧就倾完呢个市建局嘅话题之后，我哋翻嚟咧就会再同大家再继续倾下咧关于个选举主任呢件事嘅裁决咧。呢、這个裁决肯定就好多争议噶啦，咁亦都咧就好多听众想发表意见嘅。咁大家就可以打嚟18723111啦，分享我哋睇法或者嘅意见嘅。咁邱志勤，我哋 咧就先倾下关于施政报告呢个话题先啦吓。咁、呢个咧就都系一个新嘅课题嚟嘅，就系话咧特首咧就希望咧就市建局咧能够兴建多啲嘅资助房屋啊。咁啊，到底能唔能够解决到呢个即系房屋嘅供应咧？咁样咁啊，市建局咧就已经接咗招啦。咁但系咧亦都好多。好多後續嘅問題啦，到底係要供應幾多單位啦，同埋市建局嘅能力有幾大地去做呢件事啦咁。咁邱志勤你自己點樣睇今次特首嘅關於呢個市建局嘅新角色啊？呢個任務咧？ 咁當然市建局就過去就佢嗰個市區重建，即係一個擔當住重要角色啦。大家知道即係收購唔同嘅舊區，然後就可能同啲發展商合作，就再用一個私人市場嘅形式咧，就出售啲住宅。咁然後咧，因為同私人發展商合作，亦都又用一個市價去賣呢啲房屋。咁所以個市建局嗰個過去即係嗰個財政都幾充裕嘅，即係佢嗰個應該個現金流好似都去到140多亿咁。 系 啦，咁但系就可能阿林郑咁而家佢喺今次嘅施政报告啦，咁佢即系嗰个房屋政策系其中佢觉得系一个重点，咁而市建局有咁嘅财政资源，同埋咁本身市建局亦都有地啦，咁啊似乎就你大家都知道政府喺觅地方面咧就困难重重，特别系林郑而家嗰个政府咧嗰个嘅即系施政能力，大家都知道啦，就好有限嘅，即系即使佢话用一啲好大胆嘅措施，咁但系喺佢本身。嗰、那個嘅整個嘅認受性不足底下咧，即係嗰啲所謂嘅激進啊、收地啊嗰啲咧，其實係咪真係落實到？即使落實到，亦都即係似乎要需要都一啲時間。咁似乎佢就市建局呢個咧，就成為咗即係林鄭落實佢嗰、那個即係房屋政策嘅一個嘅手段啦。咁當然大家即係都擔心一樣嘢啦，就係、是、第一就係市建局會即係用呢、這個即係參與呢個首置，其實即係之前都有過啦，不過似乎就會喺呢個嘅項目咧，就會增加嗰個嘅。即系嗰个供应量啦，即系用更多嘅之前可能同私人发展商合作，用喺私人市场出售嘅房屋就转做呢个首置，亦都参与将会参与兴建一啲嘅过渡性嘅房屋。咁、但系问题系，但即系会唔会即系因为呢个可能会影响咗市建局？嗰、那個嘅整個財政嘅安排啦，因為呢個係影響咗，因為佢嗰個資金流轉度低咗咧，可能會影響咗市區重建嘅速度。咁我估對好多舊區居民，佢哋亦都即係可能好希望市建局加快嗰個重建。咁但係如果政府冇額外嘅即係可能一講緊注資嘅問題啦。咁如果冇額外嘅注資，或者可能喺其他唔同嘅即係可能補地價各方面嘅即係政策上嘅配合，咁會唔會影響咗市建局嗰個嘅速度？因為本身大家留意翻咧，市建局喺佢嗰個即係政府俾佢任務，除咗市區重建之外咧，佢係要求佢係要有所謂嘅自負盈虧嘅，即係佢又要自負盈虧，但係而家又要政府 幫政府起樓， 係啦，咁你 到底得唔得咧？係 啦，佢哋有一個矛盾喺度噶嘛，你唔可能啊，即係佢唔係話一個政府部門，因為佢嘅政府又要俾咗一個緊箍咒俾佢，咁當然呢個所謂自負盈虧嘅做法，大家都有一個爭議嘅。 係啊，咁到底呢個爭議係點樣解決咧？到底市建局嗰個角色啊，同埋要承擔呢个新嘅任务之后咧，到底系个规划会系点样做咧？咁我哋就电话机旁边啊，请嚟咧市建局嘅行政总监韦志成咧，同我哋倾倾嘅。韦志成， 系啊，两位主持人好。 系啊，你好啊，我啱头先都倾开啦。咁咧就特首林郑月娥咧就喺施政报告里面提出咧，就俾咗个新任务你哋话。咁啊，你承担嘅任务嘅时候，嗱，我见到个报道咧讲过啦，你准备咧将首个首置盘咧焕然一居旁边啊，土瓜湾嘅春田街重建项目咧，就由原先打算发展私楼咧，就会改造一个首置嘅上车盘噶啦。咁啊，呢个计划系咪应该落实咗噶啦？已经 呢个计划我哋最终都系要经过董事局批准嘅。咁我相信咧就我哋都可以是会有机会拿到董事局 的同意的。不过当然作为一个新的任务呢就不会只做一两个这么小的项目啦。所以我们想着将来呢来紧都会做一个短中长期的计划。这个计划当然要跟董事局详细谈一谈，因为刚才两位主持人都提到对我们那个资金流的影响 都一定是有的。这个计划最后都会拎上去跟政府大家讨论。我要做幾多做幾大呢，就正如兩位曾經提到，就是政府是不是有些資源可以幫到我們呢。 喂志成，你剛才講到你們會有一個短中長期的計劃，那這個計劃大概會談多久，還有即長期的意思是長到多少年度初步？ 暫時我們未有一個很確定的時間表的。就我們現在手頭上的項目主要分兩種。一種呢就是跟發展商已經有個合作的協議的。 咁呢一類項目就唔適宜㗎啦，因為我哋高價收購，跟住如果要喺發展商手上面買返啲單位返嚟，咁用高價買返嚟，咁唔符合嗰個成本效益啦。咁另外一種呢，就係仍然仲喺規劃或者係設計階段嘅。咁呢一類呢，我哋就可以因應嗰個規劃同埋設計嗰個時間性呢，就可以揀一啲我哋覺得都係適當嘅項目出嚟。咁但係就我哋相信，由於都係啱啱呢個施政報告提出呢個新任務啦，咁所以能夠最快嘅都係會好似係春田街嗰啲要去到三四年之後先出到嚟嘅。 即係三四年之後先有單位供應係咪，即係你講嘅春田街嗰、 那個。 咁但係嗰度嘅供應大概係300户到啦，即係而家初步嘅規劃都係。咁其實唔係好多嘅啫。 我哋仲有啲其他嘅喺而家係喺設計階段嘅項目嘅，咁即係變咗除咗春田街之外咧，我哋仲會睇睇仲有冇其他比較大啲嘅項目咧可以拎出嚟。咁呢個亦都係頭先我講咧，就係我哋做呢個計劃一定要睇咗成個資金流先，因為一般我哋做同發展商合作嘅時候咧，當我收購清場之後咧，就我招標嘅時候我有收入嘅。咁我攞咗嗰啲收入之後呢，我就可以再去做我下一個項目嘅收購啦。咁但係如果要做首置嘅話呢，我就冇咗呢個收入。唔單止係咁，我仲要攞錢出嚟做做建築。咁之後有一段時間呢係冇咗收入。 即係財政啦，嚇個財政負擔都係一個幾大 的。呢個主要就係嗰個資金流啦，即係可能個項目到最後我可能係打和嘅，甚至我有賺都未定嘅。咁但係嗰個過程裏邊咧，即係嗰個建造過程裏邊咧，就係嗰度個資金流我哋要解決嘅。 係嗱，黎志成，我頭先提到咧，就話你好多嘅規劃，即係如果同地產商傾好咗咧，就冇辦法發展啦。咁但係有啲可能就有機會嘅。咁但係咧，大家一直都知道啦，市建局咧以往一直遇到嘅問題咧，都係收地個地價嘅時候咧，收地即係用一個市價就係成本都幾重噶。咁第時你轉咗去即係做一個即係要提供首置嗰啲嘅盤嘅話咧，咁喺地價呢方面係咪本身個承擔能力係其中一個好主要嘅問題咧？ 嗱，你講得冇錯，因為喺成立市建局之前咧。其實在立法會呢做了一個很長的討論，就在那裡決定了市建局最低限度是要以七年樓齡，這個很出名，七年樓齡的高價收購。這個呢暫時來說就是我們一個在財政上一個很大 的承擔來的。但是就市建局又不可以說不做任何其他的譬如上車盤或者資助 出售房屋。原因呢就是因為在市區重建條例裏面呢，其實佢俾我哋嗰個工作範圍係好闊嘅。佢俾我其中一個最大嘅任務咧，就係我需要重整規劃我哋嗰個舊區，令到我哋可以充分運用、更加有效運用我哋嘅土地資源，去滿足不同嘅發展需要。咁呢個其實係好闊嘅。咁所以其實市政局咧，只要資源係有充足嘅話咧，我哋唔單止可以做呢啲上車盤，我甚至如果喺更新過程有需要，我起條馬路啊，起行車天橋啊都得嘅。咁最重要考慮咧，就係我有幾多資源，我可以做到幾多。 同埋對個社區啊嘛，即係講，即係主要係社區嘅重整規劃嗰方面。 冇錯，呢個先係最重要嘅。咁所以我哋回應特首呢個新任務咧，我哋會用兩個層次嘅。第一個層次咧，就係我喺規劃嗰度做功夫先。譬如舉個例，我哋最近我哋喺油麻地旺角，其實係做緊一個好大規模嘅更新規劃啦。呢個212公頃，咁我諗兩位都可能會熟悉嘅油麻地旺角咧，冇乜嘢公營房屋嘅。咁即係話喺我規劃嘅過程裏面，我首先要將呢個元素放翻落嚟先。放咗落去之後，究竟邊個做咧？呢、這個就係下一段話啦。咁呢個就喺規劃嘅層次，我哋要做功夫。咁第二個層次咧，就頭先講到我哋手頭上嘅項目有邊啲係適合嘅，我哋攞出嚟去做呢一類咁嘅房屋。 但是一讲到要起一啲即係要有啲资助嘅房屋呢，咁梗係牵涉到政府嘅资源啦，即係你都要即係资助嗰个买家㗎。咁但係就市建局一直以嚟呢，就要又强调係要自负盈亏㗎喎。咁两者之间你哋係会唔会有啲目标会变㗎，到时候即係话可能你真係维持唔到自负盈亏，会变咗一个类似譬如可能係房委咁样，即係一定程度会津贴返嗰啲买家嘅。嗰、那个计划会点样㗎呢？其实 如果我哋睇嗰个市区重建条例嘅话呢，市区重建条例呢就要求市建局呢要审慎理财，呢个就係嗰个理财原则。咁但係嗰条条例呢同时亦都要求呢发展局局长呢要出一个市区重建策略。咁喺2011年嘅时候出嗰个策略呢就加咗自负盈亏呢一个要求。咁即係话唔单止係谨慎理财啦，谨慎理财其实我可以有时钱啦，可以做多啲都得㗎。咁有一自负盈亏呢多咗一个限制。咁但係今次呢特首好好啊，佢喺佢个施政报告里面呢就开始提出呢就佢可以有资源配合。 咁呢个其实咧就放松咗自负盈亏嗰个要求。咁当然政府嘅资助咧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模式嘅吓。咁而家咧其实就佢成立嘅时候啊注资咗100亿啦。咁另外佢豁免咗我哋重建地段嗰啲地价啦。亦都唔需要我哋交利得税啦。咁呢啲就系而家已经有嘅一啲资助啦。咁将来咧就譬如举个例成立试验局嘅时候。當時由於我哋的資產淨值不高，我哋貸款的上限就只是俾60亿我哋。如果要做多一些的，主要純粹是解決我哋資金流的，它可以放寬我哋呢個貸款的上限。其他如果譬如舉個例更加做多一些，它可以是借錢俾我哋啦，又或者佢做擔保啦咁。咁呢啲其他的模式可能是需要立法會啦。咁最簡單嘅咧就係，我覺得係放寬嗰個上限，佢甚至可以，如果真係有土地嘅話，佢俾土地我哋都好歡迎。咁所以資助模式係有可以好多種嘅。另外就係包括就係有啲地區，譬如我哋覺得嗰個地積比可以放寬嘅，高限可以放寬嘅。咁有關嘅政府部門如果可以俾多啲支持嘅話咧，喺嗰度我哋都有新嘅資源可以做到多啲嘢。 因為之前我想問你關於啲有啲程序嘅問題，你頭先講到係一個社區嘅重整規劃就是、你會去做啦。咁但係香港通常都要經過城規會噶嘛。咁你哋大家中間嗰個係點樣個？權責係會點樣嘅？即係你哋個規劃做咗啦，咁係咪都要應該經翻城規會整體？譬如你頭先講到油尖旺啊，有冇公屋啊啲？咁呢方面其實嗰個係邊個行先嘅？即係可以講，可唔可以咁問？ 你講得啱嘅。嗱，我哋喺油尖旺咧，就我哋會做九套圖出嚟嘅，可以咁講。點樣九套呢？就係、是首先油尖旺而家有大約218,000人啦。第一套圖咧就係我保持翻而家嘅人口密度。嗱，不過而家嘅人口密度咧係香港平均嘅大約6倍，即係 高 嘅 差唔多 係好高嚇。咁呢個第一套，第二套咧就係我將嗰個人口密度咧就跟翻政府前一排個2030加嗰個長遠規劃嘅標準，佢就係將油麻地個人口咧降低28%。咁呢個就係第二套圖。第三套圖咧就係兩個中間。就只是降低14%。嗱，咁呢三套圖咧就係嗰個基本概念圖。咁而每一套咧，我就有一個短中長期嘅計劃。咁夾埋就有九套啦。咁呢九套圖咧，我就拎出嚟要同政府討論啦。因為譬如我要將個人口密度降低嘅，肯定政府需要俾好多財政資源我哋，俾土地資源，我先可以將啲人由油麻地搬咗去第二度嘛。咁所以每一套圖咧，政府都需要俾唔同嘅。支援我哋先可以做到，咁呢個當然就係要睇政府或者香港社會想油麻地旺角將來個發展方向係點樣咧？咁呢個要經過討論先至選擇某一個方向。 如果作為一個係咪 正如頭先所講，即係過完呢套圖之後咧，選擇咗某一套方向之後咧，或者某一兩套方向之後咧，我哋要經過城規會啦。咁我做完規劃之後咧，就喺裏邊咧選擇一啲適當嘅項目，因為我一定唔可以全部做曬啦。咁就跟短中長咧，就選擇適當嘅項目。咁啊，經過城規會批准咗之後，咁跟住就再做。 喂，志成，我想問一下你，譬如話你收地啊，其他咧都牽涉好多成本啦。咁啊，第時即係嗱，如果我作為一個市民，我就關注咧，即係譬如你第時起咗嗰啲樓啦，咁啊，到底嗰啲定價各樣嗰啲咧？是怎樣按翻到時候市價，即係盡貼翻近市價，因為是嗰個定價嗰方面，你點樣能夠即係話係一個高成本？咁但係起咗個樓咧，你作為市民，我作為買家，咁你太貴又即係脱離咗嗰個負擔能力啦。呢方面你有冇一個計劃會點諗咧？到時候？ 暫時來說我們就沒得選擇，因為當時剛才說到成立之前我就已經批定我要7年樓齡，而我唯一的財政來源就是賣樓嘛。所以暫時來說我無可避免只能夠用市價賣出去。 那你賣得太貴，你就可能脫離那個購買者的能力。 現在我就用市價了，但將來如果假設我們決定真的要做某一種資助房屋的話，咁我哋就會考慮咧，就係譬如今次個資助房屋咧，我哋係根據政府俾我哋嗰個條件咧，就係若莫等於居屋高30%咁上下嘅資產上限啊等等咁啦。咁有咗呢個基礎之後咧，我哋就做嗰個定價啦。咁定咗之後咧，會翻翻轉頭再計喺我哋嗰個財政負擔究竟會出現咗啲咩問題？如果喺資金流出現問題嘅時候，我哋用咩方法去解決咁？ 但想问一下，譬如话即系举个例子，头先你提到呢、這个春田街个项目首置项目啦，咁即系可能之前你哋嘅计划系可能用翻传统系同私人发展商再用市价出售，咁如果初步系而家用首置形式，其实令到你哋嗰、那个即系资金或者嗰、那个即系收入减少咗几多咧？即系初步咧，都可能你哋未计到嗰个数啦，但系初步嚟计，大约会少咗几多咧？ 嗱，若果系咁嘅，我哋喺春田街呢、這个现有呢一个啦，即系而家焕然而居啦。 嗯， 我哋收购成本咧就系14亿。咁如果假设我哋系同正发展商合作嘅话咧，我哋估计当时我哋可以有17亿嘅收入。 嗯， 咁即系话我当时可能有17亿收咗翻嚟之后咧，我就用17亿咧可以再继续收购下一个项目啦。咁但系我做咗首置之后咧，我就冇咗17亿嘅收入，而另外我仲要攞多12亿出嚟做建造费，即系来回咧我系冇咗29亿。咁呢个咧就系我头先讲到嗰个所谓资金流嗰个影响。 嗯， 咁到我做完咗个项目之后咧，我能够收到翻嚟嘅钱咧，由于个楼价升咗，我要再买翻原本我收购嘅楼面面积咧，我又贵咗好多。咁即系话咧，我就买少咗，咁结果咧，我可能会做少咗，即系越做越细个项目。 嗯， 咁呢个就系做首置可能会带出嚟嘅影响。 嗯，其实你有冇定一个指标咧？第时市建局嘅项目里边咧，有几多系会做呢啲首置盘嘅？初步有冇一个咁样嘅计算？ 初步未有嘅，正如头先所讲咧，就系、是、我哋会做一做嗰个所谓短中长嗰个计划。咁、呢个可能都会有三几个方案出嚟。同董事局傾過，同政府傾過之後咧，先有呢個 計劃 指標出嚟，係啦。 嗯，你頭先講緊一路講個財政承擔咧，一路都係你最關心啦。呢、 嗯 這個問題你哋覺得係短期內會出現咧，因為成日一段時間之內都唔需要擔心嘅咧，即係有幾迫切啊，即係財政能力。 嗱，暫時嚟講咧，就我哋每一年咧都要做一個我哋叫做業務計劃同埋業務綱領嘅。業務計劃咧就係講我嚟緊一年要做咩嘢，業務綱領咧就嚟緊五年要做咩嘢。 嗯， 在今时今日我们做紧第19份的业务纲领，即是未来五年由出年开始计。如果要做完我们第19份这个业务纲领里面的项目，我们嚟紧大约四五年后我们就开始要借钱了。高峰期要借到80-90亿。如果我要将这些部分的项目转成为首置的话，我借的钱肯定会多了。这个就要看看我要做多少首置项目，才可以知道我要借多了多少。如果80-90亿呢，其实就已经超越了我刚才讲的60亿的上限了。就算我不做首置呢，我都会跟政府申请呢，就是你要将我上限提高，我才可以做到即是解决老化的问题。 是好啊。唔该，唔该晒先啊！啱同我哋倾紧嘅就系市建局嘅行政 总统特朗普喺社交专页上载呢只军犬嘅照片，形容佢了不起，喺追捕同杀死巴格达迪嘅行动中表现杰出。特朗普又讲笑话，军犬嘅相片可以解密，但名字就唔可以公开。另外有报道引述协助美军行动嘅库尔德族部队成员指出，有来应提供消息，并讲解相关建筑物内部结构，令美军可以前往巴格达迪藏身之处。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东部沿岸。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南沙之东北偏北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越南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明日稍后东风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对开咧，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仲系好塞啊！荃湾路去九龙方向龙尾排队有线电视大厦嘅，而反方向啦，去翻荃湾，去翻屯门咧，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呢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去到丽景。咁重复一次啦，荃湾路啦，而家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嘅，因为较早前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对开咧。慢线曾经有意外，清咗场噶啦，咁但系去九龙方向咧都仲系塞。龙尾有线电视大厦，反方向去屯门咧，龙尾就排到系丽景。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对开快线嘅交通意外都清咗场啦，一带就车多。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江西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车龙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龙尾在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龙尾映月台，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慢线上狮隧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翻沙田龙尾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就是大老山隧道翻沙田好塞啊，龙尾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其他路面情况在九龙窝打路道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另外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美林村。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好多人都问咧，今次嘅财进啊，点样选出嚟嘅咧？咁样最重要就系佢嘅表达能力咧，系风趣幽默，而且咧知识广博，咁诶发挥佢哋独特嘅意见。 新一届招财计划表现突出嘅财进系咪真系做节目嘅材料咧？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住喺呢度，当然想生活更清新。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呢份关心，就要喺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号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点半至晚上10点半，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邱子勤。 自由風翻嚟咧，呢個環節咧，我又再翻翻去咧，就係我哋開始嘅時候節目咧，就傾翻嘅話題就係關於個選舉主任咧，就裁定咗黃之鋒嘅提名咧就無效嘅。咁我今日開始節目嘅時候，第一個鐘咧就請黃之鋒嚟咧，就講翻佢自己即係點樣睇翻件事啦。亦都有呢個資深大律師湯家華咧，從呢個法律啲嘅角度咧，就講下呢個選舉主任呢個裁決嘅。咁其實呢件事裏邊咧，仲有好多話題喺度討論嘅，有政治角度嚇，亦都有呢個選舉嘅時候一個即係不同嘅考慮啦。咁但总之今次嘅事件咧，都系其中一个即系今次里边咧嚟紧嘅区议会选举嘅一个焦点嘅话题啦吓。咁好啦，咁啊邱志勤，我谂你相信你都一路好关心呢个选举嘅发展啦，亦都有即系对香港呢啲咁政团或者系即系政治人物嘅一啲活动嘅留意嘅。咁啊，或者你讲一讲啊，你对于今次呢个选举主任咧就做出一个裁决咧，到底嗰个理据系点样睇咧？同埋即系到底对今次个区议会嘅选举有冇会造成啲咩嘅影响咧？咁样。 咁當然嗰個即係選舉上嚟講啦，咁當然即係成為大家即係一個焦點就係、是、其中一個候選人係被 DQ 嘅，咁而當然大家嗰個爭論點就係究竟嗰個選舉主任第一有冇呢個權力，第二佢即使有，咁佢咪適當地使用呢個權力，咁同埋我哋睇到就係話佢呢個選舉主任今次即係唔係淨係呢一位啦，即係因為佢喺其他區咁暫時我哋即係而家啦，去到而家為止就得阿黃之鋒提名是被裁定无效，其他的候选人都是被入到闸就有效的。但是很有趣就是其中一些候选人呢之前是曾被裁定过他是无效的。我们似乎就看到那个制度，所以就是选举主任裁定候选人合不合资格这个制度呢似乎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讲的即係假設我哋退一萬步講，我哋接受選舉主任嘅呢個權力。咁但係點解我哋同一個候選人點解一時就會被裁定無效，一時又有效？ 咁我其實似乎即係如果我哋講一個法治嘅精神咯，最重要就係一個即係相同嘅尺度啊嘛。如果唔係，我哋就好難去即係有一個嘅方法去遵守嗰、那個即係嘅規定。咁而家即係意思咧，如果我哋冇一個咁嘅標準啊嘅意思，即係話龍門就任搬。亦都令到大家無所適從，而後面隱含嘅意思就好重要啦，就係、是、其實俾咗選舉主任一個極大嘅權力，就變成咗大家即係所講就係人治，就唔係法治。所以就係即使即係退一萬步咁樣講啊，即係呢一個今次我哋即係見到即係我哋都可能今次焦點會講緊阿黃之鋒入唔到閘啦，但係其實大家都可能要留意翻咧。入到閘咧，大家都要留意嘅，係啦，即係我應該調翻轉，點解今次入到，上一次入唔到，咁最後我哋又下一次啦，咁幾時先入到入唔到咧？咁其實變相咧，喺對於好多有志於從政嘅人士，其實即係變相係有一個即係心理上有一個好大壓力啊，就係、是、原來咧個選舉主任係咁任意嘅，咁我係即係我做唔同嘅政治嘅一啲嘅理念嘅宣揚啊，甚至喺唔同嘅社交媒體。一啲嘅地方做一啲任何嘅事情，咁我都要有一个所谓思想自我嘅审查啦，嚟避免呢个嘅选举主任咧就任意入罪。咁呢一个亦都另一个今次即系选举主任咧去即系裁定有冇有效嘅时候咧，似乎亦都考虑咗一啲嘅即系嘅一啲唔同嘅资料，除咗社交网站啦，亦都系对嗰啲可能唔止港独啦，之前就比较围绕呢一样嘢，但系最近可能呢幾個月嗰個嘅抗爭運動，咁啊講緊譬如五大訴求，甚至嗰個口號就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甚至嗰個歌曲就願榮歸香港，咁甚至係講緊譴責警察嘅暴力嘅一啲嘅資料或者一啲嘅立場咧，都被成為呢個選舉主任考慮嘅因素。咁似乎就係、是、即係呢個選舉主任即係似乎佢嗰個考慮嘅因素咧。是非常之闊，是不是一個合理的即考慮呢，即需要考慮這些因素呢，咁我哋係好需要關注，即使而家可能民聯好多嘅涉嫌或者有機會被 DQ 嘅候選人之後，佢哋都入到閘，但係如果喺個過程之中，佢哋原來考慮到呢啲因素，我哋又接受冇人即係只得阿黃之鋒被 DQ， 我哋又接受選舉主任可以咁做的話咧，嗱咁就好危險啦，即係話咧第時選舉主任咧就。今次唔係淨係講緊呢啲嘅嘢啦，可能再下一次選舉嘅時候又擴闊啲啦。另一樣咧，大家可以留意就係今次係即係首次引入咗呢個確認書，係區議會嘅選舉。咁即係即使我哋只係得黃之鋒一位係被 DQ 咗，但係如果我哋接受咗呢一個嘅即係呢個制度安排咧。咁之後嘅區議會選舉都適用，亦都係咧，大家亦都要留意就係、是、香港亦都有其他嘅唔同嘅政府嘅機關啊，有唔同嘅平台嘅公營嘅部門，亦都有政府委任嘅唔同嘅諮詢委員會。咁呢啲人士，如果我哋即係將呢一個咁樣嘅安排啊，即係 DQ 嘅安排，就係放落喺其他政府相關嘅任命啊上面咧，其實就變相就係一個即係成個社會。嘅政治審查，所以呢個係非常危險嘅，因為之前我講緊立法會，而立法會咧喺基本法裏面係比較清楚係有一個所謂即效忠嗰個嘅元素喺裏面，但係今次咧區議會喺基本法係冇嘅，嗱大家要留意係冇嘅，但係如果我哋接受咗呢個咧。嘅安排，即係話咧，其他嘅公營嘅部門或者唔同諮詢委員會，會唔會都會引入咧？嗱，如果大家接受咗咧，咁就好危險啦。咁所以我覺得大家即係唔好淨係留意住阿黃之鋒呢個被 DQ， 當然有值得大家要去即係質詢啦嚇。但係即使接納咗咧。都是要值得大家留意的。 即是一个成个制度的改变。咁、我们现在倾紧的就是关于选举主任今日终于决定了裁定黄之锋的提名是无效的。咁大家如果是有兴趣想倾下这个话题呢，可以打来 1872311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看法的。咁我们现在呢就在电话机旁边有位听众接通了，就是陈先生的。陈先生。 是两位主持人好。 是啊，有什么意见啊？ 我是黄之来的。但是我其实我不是太过赞成黄之锋去参加这些区议员选举。即是如果他要证实他是不是被人家即是会继续被人 DQ， 其实他已经验证了。其实亦都如果事先如果有得开盘口一定买爆装的根本上。 那你不赞成他参选了，为什么呢？ 我不赞成他参选，如果我即是说如果他要验证究竟特区政府和中共当局是不是会继续 DQ 他，其实他已经 证实咗啦， 佢嘅功能唔系在于喺香港 烟花嘅。我哋而家暂时我哋睇到佢嘅功能系欧晒大过烟花嘅。 嗯。 咁其实我哋而家黄丝或者泛民，我哋有咁多人，其实可以留翻俾一啲位置，留翻俾啲机会俾其他嘅人嘅。 嗯。 佢第一，佢黄之锋已经有知名度，佢为香港市民服务，其实佢个领域个范畴根本唔喺议会度嘅。 嗯。你讲 outside 嘅意思系咩啊？即系话喺外国嗰啲游说啊？ 你听我讲下先。佢今时今日比起旧一脱李柱铭嗰啲冇得比啦。但系佢唔计果脱之后后起之秀，包括而家你民主党胡志伟啊，公民党杨岳桥啊，嗰啲都冇佢嗰个功能。你睇下佢而家佢去到欧盟，佢去到美国，佢能够可以俾人去接见。 嗯， 即系佢个功能，我觉得佢系去外国。去將香港嘅實情唔好加多唔好減少，將個實情如實反映俾國際社會睇。佢個功能大過佢走去做區議員啦，老老實實，如果佢走去做區議員，我相信佢成日都要請假啦。 嗯，係好啊，唔該曬你。 對嗰個區嘅選民其實就唔公道喎。 嗯，好啊，唔該曬你啊，陳生。咁陳生都表達得好清楚啦。咁到底係咪喺外邊嘅功能係好過參加呢個區議會選舉咧？咁不過但係參選就每一個人自己決定嚟㗎，咁亦都有權㗎嚇。咁而家呢個話題咧就係、是、如果佢選擇參選嘅時候又入唔到閘，咁到底係唔係應該咧？咁我哋其實咧就頭先我都講咧，因為節目開始嘅時候我都訪問咗黃之鋒嘅咁亦都問到佢一個問題，就話因為佢自己話咧已經係公開講咗啦，我就唔係贊成呢個港獨嘅，咁但係都入唔到閘，咁會唔會就係正正因為佢喺外邊同呢個美國遊說啊，或者係好多呢個譬如內地嘅媒體或者香港本地嘅報紙，某啲嘅報紙所指佢係同外國即係勾結或者係等等咧咁。咁呢個話題嘅都大家可以參與討論嘅，大家歡迎咧打嚟18723111。咁我哋個電話機旁邊有另一位打通咗咧，鄭女士，我同阿鄭女士傾下先。 係，你哋好啊， 你好。 哦，我又覺得黃之鋒咧唔適合做個議員㗎，點解咧？佢係專搞嗰啲示威啊，成噶嘛？以前嘅佔中咧，佢都差唔多係首領咁滯啦。咁佢有次去到美國就唱衰香港，由嗰邊嚇，咁我搞到咁亂嘅原因就係因為由佢呢啲組織咧，搞到香港咁亂，就係因為有人喺度從中破壞，乘機喺呢啲組織，佢表面出嚟咧就唔係話要人破壞嘅，實在咧佢哋係同港獨差唔多嘅啫。我認為 DQ 佢係非常之啱嘅，因為如果佢做到議員，我覺得香港仲亂，仲更加多人出嚟上街。 啊，鄭女士啊，但如果係咪應該有機會俾佢入到閘，等啲選民即係如果佢咁唔適合或者做多咁唔適當嘅事情，咁俾啲選民用即係選票令到佢做唔到，咁係咪更加有效呢？ 如果我就唔選佢咯， 係啊係啊係啊， 又唔中意選呢啲 咁。但而家你令到你冇咗個機會唔選佢，咁你會覺得你冇咗呢個表達你不滿黃之鋒嘅機會咧？ 佢應該佢知自己做緊嘅係乜嘢目的係乜嘢啊？唔可以話啊你要做就俾你做咁啊！梗有一方面認為你個政治理念咧唔適合香港嘛。其實佢主要嘅都係周圍去咁樣去外國溝通，其實佢已經收咗安家費嘅，就有人話俾我哋聽，已經俾咗錢佢買樓嘅。 咁講啦， 所以佢好定嘅做呢啲，佢唔使打工。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鄭女士啊，咁啊好多嘅傳聞啦咁一定要有證據嘅，咁但係就好多，當然就好多咁嘅講法嘅。咁啊，我哋不如傾呢個話題啦，暫時到呢度先好嘛。咁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傾一個另一個話題。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收听《香港暖流》。 啊，麦之华前辈啊，唔系啊， 哦，唔好意思啊，记错咗添。欢迎大家收听《青春交响曲》。 前辈啊，都唔系啊，系我哋嘅节目啊。 我唔好意思，我太挂住自己个节目啦，做咗几廿年电台，冇办法啦。唔好意思，呢个节目名系乜嘢啊？ 手下留情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啊。 咁各位听众，到时见啦。 喂，世杰啊，据闻啊，我知道我冇翻嚟录歌舞，你唔好嬲住先啦。嗱，即系咁，今个星期嘅主题咧就系极地越野赛跑嘛，所以咧我就出去亲自请咗四大极地马拉松大满贯冠军黄浩聪上嚟，倾下应该点样备战啊？ 算你啦，而我亦请嚟咗极地达人黄丽娜，讲下佢嘅亚马逊森林之旅。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回嚟咧，我哋就傾一個另一個話題咧。咁亦都係即係啱啱咧，就係尋日發生咗嘅，就係、是、屯門嗰方面咧，就係、是、因為咧有啲氣體嘅洩漏事件啦。咁咧就有啲居民咧就不滿啊，就有啲行動。咁結果咧就係、是、遭受到呢個催淚彈咧，就係、是、即係驅散。咁亦都引起個社區咧更大嘅不滿嘅。咁啊，事源於咧就喺、是、星期一咧就下午咧就屯門嘅良景啦、田景村咧就傳出咗一啲不明嘅氣體啦。咁啊，有啲人即係好多人咧就感到不適嘅。咁有啲人質疑咧啲異味咧。同埋警系同警方有关嘅，咁咧就喺呢个梁运街嘅兆轩苑日新阁嘅低层咧，有啲住户就会话咧，就喺大概当日嘅三点半钟到啦，即系呢个讲紧27号啊，咁咧区内咧就开始传出有啲刺鼻啊，即系公鼻嘅味道啦，咁令到佢咧就不断咳嗽啦，同埋流鼻水就感到唔舒服嘅，咁啊到晚上咧就有几百人咧就去到呢个大兴嘅行动基地外边咧，就系、是、去聚集啦，咁啊要求警方。交代嘅，咁但系呢个过程里边咧，就反而演变成为咗个警民冲突啦。咁咧就警方咧就施放呢个催泪弹啊驱散嘅。咁啊期间咧，催泪弹一度咧就射入咗呢个兆轩苑日新阁嘅七楼走廊，咁令到呢个走廊咧就烟雾弥漫啦。咁亦都令到咧就系七楼嘅住户好多咧就感觉到唔舒服咧，叫苦连天嘅。咁啊到底个情况咧系点样嘅咧？点解由一个居民即系认为系有不明气体而出嚟想表达意见，结果反而咧触发咗咧系受到呢个警方嘅施放催泪弹咧，咁啊到底嘅现场情况系点，同埋街坊咧到底啲咩睇法咧？咁我哋咧就有位记者咧就去到现场咧就同一啲街坊倾过嘅，咁我哋不如先听一听呢个报道先好嘛？ 我四点左右喺健身清洁站，其实已经个鼻同埋嗰个眼已经索到啲气味。 我哋嘅保安话系警署上高有好多白烟，四围好臭，我就闻到咧嗰啲眼系咁流眼水。我屋企嗰啲人咧，有啲闻到气管咧就猛咳咯。 我都喺现场嘅嗰阵时候，即系谂住翻屋企咁啊，闻到咁都流眼水啊、咳啊咁样咯。 我成块面都灼热。跟住然之後麻痹，咁跟住然之後佢你會 feel 到有啲微粒咧飛落隻眼度就會流眼水， 眼睫確喉好唔舒服。 我嗰啲孫咧喺屋企，猛咁咳，因為好細啊，得九個月啊、四歲啊，啲聞到我驚住佢哋會咳得好犀利，因為好難好噶嘛，啲細路仔咁細個。 即刻去窗邊咧收衫閂窗咧，我戴住個口罩，我都聞到有啲公鼻，同埋我都有幾聲咳咯。我哋有另外一個小朋友就翻緊幼稚園，咁佢四點半就放學啦，咁我都驚佢一放學嘅時候一出學校門口都會聞到啲氣味唔舒服。跟住我都有打翻學校問，咁學校就話已經即刻幫佢哋戴曬口罩放學噶啦。咁建議家長如果覺得唔安心嘅話，會唔會晏少少先嚟接小朋友放學？ 咁個係天拿水同埋嗰啲漂白水加埋混合，咁呢種好刺鼻嘅味。 講就話附近泳池啊或者地盤啊冇可能啦，因為嗱你泳池氯氣嘅話，氯氣難聞嘅啫最多，但係你唔會影響到你皮膚噶嘛。咁同埋你話如果係地盤佢作爆咗。煤氣喉嘅話疏散曬啦。 夜晚咧，咁即係下邊都有啲即係示威人士咁樣，咁警察都放咗啲催淚煙咁樣。夜晚我都聞到嗰啲催淚煙嘅，咁正正就同晏晝聞到嘅氣味咧，我覺得係相同嘅。 琴晚呢度放催淚彈，咪啲催淚彈射到我哋樓上咯，好大煙咯。我哋開門，哇！一開門出去啫，就聞到好犀利嗰啲煙味啊！我係高層，佢係射中，好似唔知六七樓到啦，有個煙霧彈入咗去啦。 但你都聞到嘅。 聞到，佢一放射煙霧彈，我哋就聞到噶啦，因為我哋呢度咧四通八達嘅，飄過嚟好犀利啦，閂曬窗啦，嗰啲冷氣啊，用膠袋封住啦，因為咧啲冷氣都有風入去嘅，如果有風吹入去嘅，所以我哋都用膠袋封住曬咯，個個都。 聞到乜咧？即係刺鼻咯，幫我哋閂埋曬啲窗啊！你成非常時期，梗係有啲咁樣嘢噶啦，射上嚟咧就。都冇乜問題，係有味啊，梗係有味噶啦，可以接受。 唔好再咁近民區地方，同埋隔離都係一啲醫院啊、盲人啊，或者係一啲老人院，其實要考慮好多因素咯。 刚才的一个采访呢，就是同埋制作呢，就由我哋记者何立贤呢就是做的。咁佢访问咗好多街坊啦，街坊都讲返当时嗰个情况啊，或者佢觉得呢啲味或者啲催泪弹嘅烟对佢造成啲咩影响呢。咁如果你係屯门嘅街坊呢，或者曾经即係尋日都经历过呢咁嘅情况嘅呢，或者係曾经真係咪都仲觉得个区里面有啲咁嘅味道，或者甚至係催泪弹呢啲残留嘅气味对个社区仲有冇影响嘅呢，咁欢迎你打嚟呢 ,187-2311 呢，帮我提供啲信息或者讲一讲你自己个亲身感受嘅。咁邱志勤，咁你觉得即係今次呢个事件里面呢，即係其实警方即係放出嚟弹呢件事啦，咁都即係出现咗好多嘅，即係所以我哋叫哈绿啦，你可以讲，又或者叫執行嘅时候呢，出现咗好多街坊即係啲嘅问题啦。咁最初由我觉得呢，就係放出嚟弹嘅时候，可能有啲老人院啊喺啲区里面啦，就可能会受到影响啊。咁再进而到呢，就係前一两日呢，就好多地方尤其是有食肆嗰啲呢，咁有啲人再讲到呢，就到底烟啊或者啲咁样嘅物质呢，会唔会残留咗啲食物啊，或者某啲用品里面呢对个人体咧系会造成一啲影响咧，咁等等呢啲话题咯，相信咧都系即系警队咧或者系需要留意啦。咁到底对呢个市民或者对呢个社区里面影响有几大咧？咁似乎呢个话题咧陆续都继续出现紧噶。 系啊，我估喺即系所谓即系警察喺执行行动嗰个滥用催泪弹嘅情况非常严重啦。即系喺记录都而家去到差唔多接近有冇31,000发嘅即系催泪弹啦。咁似乎即系嗰个嘅冲突似乎暫時未有即係平息嘅跡象，咁似乎呢一個嘅行動都會繼續。咁頭先你都提過啦，即係有唔同嘅社區，咁亦都有老人院啊、啲食肆啊，即係甚至之前有講過，譬如油麻地果欄啊，會唔會受到一啲嘅影響咧？咁呢個已經即係其實都好多地方都被質疑呢個情況，因為本身即係有啲即係居民本身喺屋企，咁其實佢哋係咪有一個知識啊？佢哋係可能警方需要使用催淚彈喺附近去所謂清場，咁但係其實樓上居民其實係冇辦法得知，作出相應嘅即係保護嘅。咁即使佢哋有被通知到，咁但係佢哋未有足夠時間，或者最重要就係嗰啲嘅樓宇或者地方其實係未有足夠嘅即係裝備或者嘅條件可以即係自我防護咧。其實大家係即係其實都大家知道係冇可能，因為即係嗰啲係普通嘅即係店鋪或者民居，咁佢哋本身唔係設計嘅時候係冇假設係需要去防備呢個催淚彈嘅，咁所以其實即使警方有通知，但當然大家都知道好多情況係冇通知嘅，咁都令到好多市民咧，其實你留喺屋企或者本身可能都對嗰個嘅最近喺街頭嗰啲嘅抗爭活動冇乜太大意見，咁但係似乎咧都對警方嘅行動咧就非常不滿。其實即係我都好強調啦，即係警方成日話希望咧，即係所謂止暴制亂，但係喺佢嗰個過程之中咧，係令到好多市民咧，越來越多人咧係推向對即係不滿警方嗰邊，即係令到即係所謂一啲嘅即係街頭抗爭活動或者特別可能一啲比較激進嘅行為咧，就獲得更多人嘅起碼未必支持，都係同情，因為似乎大家即係正面地受到警方嘅即係暴力嘅影響嘛。即係如果你可能就住一啲示威者嘅行動，咁但係你可能都係電視機畫面見到。但係如果你係被嗰啲催淚彈即係影響過咧，即係似乎你嗰個就非常之即係印象就好深刻啦。咁我估咧，即係警方其實應該要檢討下，究竟佢係咪繼續咁廣泛濫用呢一個嘅用催淚彈方式去清場？因為其實你睇到即係前線一啲嘅示威者，其實佢哋有一定嘅裝備啦。咁似乎嘅即係催淚彈，似乎對 仲有冇用啦？ 係啦，即係似乎係令到個社會即係其他冇裝備或者啲民居留喺屋企嘅人士係最受影響嘅。即係似乎達唔到警察嗰個使用催淚彈本身個目的。咁既然達唔到個目的，點解仲要繼續用呢？亦都已經好受到即係大家嘅批評噶啦。咁我呢個警方係需要檢討。 係啊，咁我哋咧先喺度咧，一陣間休息一陣，我哋翻嚟咧傾緊關於咧屯門區嘅一啲警民衝突嘅，先聽嘅新聞。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将军澳对开海面浮尸案的15岁女死者，生前就读的香港资专设计学院，有学生在校园围堵院长黄丽莲，质疑校方未公开闭路电视所有片段， 黄丽莲报称不适，由救护员陪同登上救护车，学生一度包围救护车，副院长承诺留低同学生对话，救护车最终离开。一批学生与副院长黄伟祖对话一个半钟头之后，有学生收起阻隔双方的铁栏，并包围黄伟祖。多名着黑衫的人质疑黄伟祖是不是会有代表答复未能够澄清的疑问。黄伟祖承诺听日下午一点半答复。有学生尾随黄伟祖上办公室，要求他致电其他同事，并在半小时内答复。期间有学生毁坏校园内和后门的围板，火警钟声多次响起。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被裁定参选区议会提名无效。选举主任蔡亮说，黄之锋的自决前途理念包含以香港独立为选项，明显违背基本法。黄之锋在多次回复中亦并非真心摒弃有关主张，因此决定黄之锋不获有效提名。黄之锋批评选举主任曲解他的政治理念，质疑是政治审查和筛选，担当思想警察角色，目的是執行北京指派的硬命令和政治任务，意图杀一儆百。他将积极考虑提出选举呈请。可疑西选区候选人林浩波反对政府褫夺黄之锋的参选资格。另一候选人新民党陈家沛就认为自己选情可能因此变得更艰巨。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选举主任是按基本法和相关法例作出有关决定，如果有不满可以提出选举呈请。警方昨晚在屯门驱散期间向民居方向发射催泪弹，在兆轩苑日新阁七楼的走廊地板留下相信是被催泪弹烧焦的痕迹。有住客说，当时走廊很大烟，不断流鼻水和泪水，感到惊慌。不过亦都有当时在屋内的住户说并没有感到不舒服，认为催泪弹射入民居并不出奇。另外有住在山景村的家长投诉，昨天下午已经闻到刺鼻气味，女儿放学回家后全身多处出现红疹，她要求政府解释和道歉。而在大兴基地附近的犬舍亦有猫狗出现不适症状，犬舍要安排约60只动物到其他收容所和义工家中暂时照顾。警方获得室友团体呼吁后日万圣节当晚举行集会和游行，由维园游行到中环一带。基于过去经验，有关未经批准集结会大大增加公共安全风险，警方已经提醒当区店铺加强留意，有需要时提早关门，以配合警方行动。警方说，当晚天后、铜锣湾、湾仔、金钟和中环一带可能出现大量堵路事件，威胁公共秩序和破坏社会安宁，呼吁市民尽量避免到有危险的地方，警方有需要时会封闭部分道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明日稍后东风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现时温24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交通意外，在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关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大涌道，就是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关快线那里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大涌道。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喺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依然都是比较繁忙一些，龙尾去到德朗村，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接近丽港城。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那段多车些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银禧花园车多，龙尾就排到去希尔顿中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搭车的时候千祈不要骚扰司机，做一个精明的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们匆匆忙忙赶着翻学翻工，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邱子勤。 翻嚟自由風咧，傾緊咧關於屯門咧，即係呢個發生嘅警民衝突咧，都話咧就有個區屯門大興行動基地咧，就有啲即係特別嘅呢個味道啊，啲異味啊，咁啊到底咧就情況係點樣嘅咧？咁如果你屯門街坊嘅話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傾下嘅。咁而家電話機旁邊咧，我哋有阿劉太咧，就係兆軒苑嘅居民咧，同我哋傾下嘅。劉太， 係主持人你好， 係你好，係點啊？你個情況？ 咁我就昨晚放工返到屋企，咁就大约佢係10点零钟啦，咁我嗰陣时喺屋企嘅，咁我屋企有小朋友啦，有小动物啦，咁就突然间我就係隻小动物呢就连续吸得好犀利，吸咗10几秒，咁就觉得好奇怪啦，咁跟住隔咗一阵呢就开始有啲街坊就开门话唔好落街呀，楼下放咗催泪弹呀咁样囉。咁其实嗰陣时即係较早时候，咁其实楼下啲示威者都已经提醒过我哋嗌咗上嚟㗎啦。山枪呀，就快放黑旗啦，而家阵间会可能会放催泪弹呀。咁我哋嗰陣时都已经即刻山枪开风扇。咁但係咁都唔知啦，咁佢哋就放咗催淚彈啦，咁就嗰陣時就開始就感覺到成間屋都係好刺鼻嘅，隻眼就好結好想喊咁樣囉，咁就好辛苦啦，咁啊仲有屋企仲有小朋友啊，仲有小动物咁一齐，全部一齐好辛苦啦。 刘太，你听讲咧，你已经闩门啦，就开风扇啦，咁都得唔得啊？即系可唔可以散咁啲味或者个作用？冇用， 系啊。咁我屋企就即系喺正佢楼下就咁样射咗。 你住几多楼啊？刘太，你嗰度？ 我住低层咯。 哦， 啲味持续咗几耐啊？系一路 都好耐下，因为都。佢唔止放咗一輪，佢放咗幾輪，佢放嗰輪仲要放好多個，咁其中有一個我諗你哋應該都有睇到網上啲片，就話射咗入去七樓囉。咁我哋就喺七樓附近嘅，咁我都係啲朋友 WhatsApp 話俾我聽，喂係咪好誇張喎、射咗入嚟喎，咁我哋就睇，嘩喺原來就喺屋企嗰棟樓，跟住就望返原來認得嗰個 lift 咁樣，就原來喺七樓嗰度囉。 是不是在一个走廊的范围？ 是啊，走廊来的，走廊范围是走廊。那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怎么可以由地下射到上去七楼那么高了。那我即他就教我的怕就不要出街。那我不出街我还怕我现在因为他整个催泪弹会这样射下来。我们有上去看过那个地下还窿了一堆，那边个负责呢？那样我们可以找边个赔偿返给我们呢？ 那发生了一件事之后呢，你们譬如说有没有即要怎样清理啊？ 或者即係點樣即係將個地方整翻，即係盡量減少呢個影響咧方面，即係譬如屋邨啦，同埋你自己啲居民裏邊有冇一啲咩行動做翻？ 呢、這個我諗我哋要屋邨，我哋自己屋苑嘅話咧，咁我諗我真係要問翻我哋立案法團同埋管理處嗰邊點做。不過我想講翻少少係可能大家鏡頭睇唔到嘅嘢，咁可能你就見到啲警察喺嗰個馬路嗰度射出雷彈去驅散啲示威者。咁但係講緊我哋嗰棟樓嘅前少少200米度有一個有機嘅菜田俾啲人喺度耕種㗎啦。 嗯。 再前少少係一個賽馬會嘅盲人安老院嚟嘅。咁講緊係晏晝已經有咁多刺鼻嘅味道，然後佢話唔係催淚彈啦。咁佢夜晚就送咗個真嘅催淚彈俾我哋啦。咁、我唔知我哋嗰層樓啦。咁嗰、那個盲人安老院會唔會受到影響呢？咁有冇人去通知佢哋？有冇人去理過佢哋呢？咁呢個係作為我哋呢個健身區嘅居民，我覺得係好憤怒，同埋好想知道究竟個解釋係啲乜嘢？有冇人去幫我哋清理同善後？同埋盲人安老院隔離再少少又係青山醫院，其實嗰度仲有屯門醫院，咁嗰度嗰啲病人又點樣呢？呢、這個先至係我覺得。大家鏡頭睇唔到，我最想話翻俾大家聽嘅事情咯。 第二，即係今次似乎係呢個警方誤射啲個催淚彈入咗去你哋嘅屋苑裏面啦，啲樓層。咁但係有冇之後有冇見到話警方用唔同咩形式啊，或者有冇派人去了解啊，或者幫你哋處理善後咁樣咧？ 我唔知好彩定唔好彩啦。咁我哋屋苑嗰晚就冇警方上過嚟。做任何嘢嘅，咁我就知對面就已經有人衝咗上去，有保安員帶嘅。咁另外佢哋除咗用催淚彈之外，佢哋一路驅散嘅時候咧，咁有喺樓下咧就用嗰啲大光燈嚟照嘅。咁講緊嗰陣時已經係12点接近，咁我屋企小朋友都要瞓覺噶嘛，咁佢咁樣照射上嚟嘅時候，咁為啲乜嘢咧？咁你照？叫做我哋瞓唔到觉噶喎，跟住又喺下边嗌嘅时候，你知佢哋讲嚟讲去都系闹人曱甴噶啦。咁我啲小朋友惊噶嘛。 咁啊，刘太，你哋嗰度咧，譬如话你系住兆轩苑啦，咁你哋譬如话经过咗寻日个事之后咧，就屋苑自己会唔会即刻开会，或者点样处理件事，或者预防啦，或者系做一啲咁样嘅措施啊等等，有冇啲咁样后续嘅行动做翻啊？即系今日。 我希望我哋。業主立案法團會做嘢啦，咁另外我都想知道我哋個區個區議員琴晚去咗邊，會唔會幫手咯？因為琴晚就上晚唔見咗佢嘅，今日我都唔知佢去咗邊。 即係而家為止都仲未有開個會，或者話點樣處理一啲善後啊，或者係同警方或者同各方有關嘅交涉啊，咁樣都未有開個會係嘛？ 我唔係立案法團嘅人，我就唔知佢哋有冇，我手頭上有冇資料咯。 咁你譬如一般嘅居民，譬如你都受過影響啦，咁你有啲咩訴求咧？如果你即系经过寻日咁样之后，会唔会有啲咩要求？ 我谂我最大嘅愤怒系点解晏昼会有啲咁刺鼻嘅味道？警方好迟先至解释，就系话唔系催泪弹。咁但系系乜嘢咧？佢话佢揾唔到。咁但系佢揾唔到，唔代表我哋冇受影响噶嘛？我哋已经食晒手晒嘅时候，好啦，佢话唔系催泪弹。咁夜晚嗰个系咩嚟噶？系真系催泪弹。咁嗰度咁啊？点样解释？点样去？我可以去舒缓翻我哋呢度嘅居民嘅不满咯，我想知道佢哋会点做咯。 咁你知唔知道而家有冇部门跟进紧你呢件事咧？ 我都系嗰、那个，我手头上冇资料咯。 好啊。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劉太。咁劉太咧就兆軒苑嘅居民去講翻佢尋日佢哋嗰個情況啦。咁即係對居民嚟講，呢、這個即係都幾大影響嘅，都算係一個幾大困擾嚟噶。咁我哋咧就傾緊咧就關於個屯門咧就尋日發生咗啦，就警方發出嚟彈啦。咁如果你係當地嘅街坊咧，就亦都可以再同我哋分享多啲嘅資訊啦，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啊，跟住落嚟咧就我哋有位聽眾嘅電話啦。咁就係聽眾阿黃太嘅，黃太。 哎，你好啊。 係啊係啊，請講啊。 我就讲返昨日，其实晏昼呢我已经系觉得好唔舒服，咁我其实唔知咩事嘅。咁呢就系、狂咳啦，跟住就过咗两个钟到呢个零钟啦，咁开始好头痛。一路呢去到夜晚啦，我都一路食药嘅。係啦。咁我哇其实有冇人话都话一发生咩事呢？ 黄太你都系居民系嘛喺屯门区。 其实离境处两条街道啦。 哦， 系啦。咁同埋咧，佢哋搞到好夜。 嗯。 其实琴晚我哋所见嘅咧，其实唔系太多要佢交代嘅人噶咋，根本佢就唔需要去放催泪弹嘅。 嗯。 系啦，同埋咧，我去到十二点嘅时候，听到好多年轻人喺天桥喺度叫，喺度嗌。咁、我都走咗出去睇。咁好唔开心嘅啲事咧，我就发觉原来喺我哋个屋苑，我住喺兆邦苑嘅。如果住喺屯门有人知噶啦，应该。居然喺我哋个屋苑度有人放气枪落去射啲年轻人。我真系觉得系。我觉得好可耻咯、 啊，即系你讲紧系边啲人啊？ 应该系居民嚟嘅，喺我呢座住嘅居民，系、啦，因为啲声咧喺呢度发出去嘅，我就啱啱企喺后楼梯嗰度、我系听到 bang bang bang bang 咁样，我初头听到咧系好细声嘅，跟住有啲示威者嘅年轻人走过咧，佢哋直情咧就好似对住啲目标人物咁 ，bang bang bang bang 咁射，我当时我真系觉得好愤怒啊！ 好啊，明白。唔该晒黄太，黄太都讲紧咧，佢喺兆邦苑，佢话咁亦都系睇到某啲嘅情况咧，有人用气枪系射啲居民，咁我谂即系大家都想知道下到底系咩事啦。咁不如我哋有个时间再听多一位听众黄先生先啊，黄生 系 系啊系啊，到你啦， 系咁我首先咧，我系想即系批评警方喺民居嗰度咧，咁即系向啲即系居民啦，即系嗰啲嘅楼宇啦，即系去发放呢啲催泪弹啦。咁但系我想说明一下咧，就系、因为琴日嗰个事件嗰个由来咧，就系、因为下昼大概四点钟度，咁就系有啲记者咧就收到唔同嘅地区咧有一啲嘅即系嘅反应，就系话喺屯门嘅即系譬如泳池啦，即系喺市中心嘅位置啦，屯门码头啦。咁系良景村啦，系永琴路啦，咁嗰一带咧就有一啲即系怀疑系一啲气体嘅泄漏嘅一啲情况，先影响到啲居民。好啦，咁但系嗰、即系事发个地方，即系下昼四点钟嗰个嘅地区咧，其实咧就系远离嗰个大兴嗰个行动基地嘅，即系隔成有两三个屋村嘅，包括系公屋村同埋一啲私人屋苑嘅。咁所以就我所知咧，应该系事后咧就有一啲嘅谣传咧。就話即係大興嗰個行動基地咧，有一啲氣體嘅洩漏，咁於是乎咧，就一啲示威者咧，就夜晚就去圍嗰個警署。咁我想講嘅就係話，即係好可能咧，就係即係因為一啲嘅示威者啦，咁建基一啲嘅謠言、一啲謠傳咁、就去圍個警署，咁然之後咧，即係發生咗呢啲咁樣嘅事。咁我希望就係話，即係往後，即係譬如某一啲嘅謠言咧，即係未係即係能夠即係證實佢係事實之前咧，就唔好亂咁傳咯。因為點解咧？因為如果你話即係嗰個嘅即係四點鐘嘅時候，嗰啲氣體係喺即係嗰個大興嗰、那個行動基地咧係洩漏出嚟嘅時候咧，咁會直接問一個問題，就係點解喺嗰度附近嘅一啲嘅屋村咧冇受影響，反而受影響嘅係市中心明琴路，甚至乎係即係屯門碼頭呢一邊嘅收到一啲嘅個案。咁呢一個就係即係啲謠傳上邊即係造成嘅一啲嘅即係我認為係一啲即係不必要發生嘅一啲嘅情況啦。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黃生。咁啊，黃生嘅講法咧就係話即係一啲咁樣嘅謠傳啦。其實歐志勤啊，你覺得即係今次咧，即係呢個反修例之後咧，其實六月開始咧。都唔少咁嘅謠傳㗎，好多時啊，即係好多時咧，有陣時甚至係一啲未必好有充分證據，但係都會引起好多即係市民啊，或者啲嘅街坊嘅好強烈嘅反應。咁呢個其實係咪反映咗啲警即係官民互信呢個問題一個反應咧？ 係啊，咁大家即係咁呢個嘅不明氣體事件啦，咁大家即係當有咁嘅情況，咁就似乎就好快就將個矛頭就指向即係附近嘅即係警察嘅行動基地。咁當然就係咪咧？咁即係初步就暫時。喺譬如话消防署嗰个讲法就话即系话冇揾到呢个不寻常嘅气味。不过但系即系虽然消防署有一个咁样嘅讲法啦，咁但系因为你都见到头先，譬如嗰位听众打嚟都讲到，其实成个屯门其实似乎系好大嘅区域，同埋好多人都受影响。咁但系消防署嘅讲法咧，就系佢其实都接报之后咧，就即时就派员去调查，就期间系没有发现呢、這个。不尋常氣味，咁我覺得呢個咧，佢好值得大家留意，就係即係咁多人都聞到，同埋個反應似乎係好大嘅。咁點解究竟即係消防處做咗啲乜？究竟係譬如話喺咩時間、喺乜嘢地方，佢係就咁譬如話有一啲消防員去即係用一個直 覺，還是佢係即係用科學嘅方法取咗啲樣本，然後去做咗啲科學嘅鑑定，然後再確認冇不尋常氣味，係點樣咧？因為似乎即係而家暫時睇到，似乎同一個我哋嘅印象咧有啲不一致嘅地方。即係如果點解消防話冇嘢，但係又咁大嘅區域，又咁多人都聞到，咁我估唔係心理作用啩，係啦。咁另一樣就即係當然就除咗有一個警察行動基地係涉嫌啦，咁但係我估即係另一個可能嘅涉嫌嘅地方咧，就係即係大家即係屯門山後面背後咧，其實有個即係解放軍嘅靶場。咁嗰時咧，即係似乎都系解放军好似有一啲嘅练靶嘅行动喺里面进行紧嘅，咁啊会唔会涉及解放军嗰个嘅练靶嘅活动咧？咁啊呢个都可能要澄清，因为似乎消防嗰边咧应该亦唔会入到去嘅，即系佢嗰个声明里面，咁啊呢个估都系要即系要再进一步查证嘅。 系啊，其实我哋啲同事咧都向消防啊、警方同埋环保署咧就查询过呢个问题噶，咁啊暂时咧就只有系消防回复咗嘅啫，咁但系都未能够确认到咧，就系即系寻日下昼嗰个气味咧，到底系来自边度咧？咁咁啊，即系的确好似一个悬案咁样啊！咁啊，同埋到底有冇咩政府部门需要出嚟跟进咧？咁按照嗱，头先有位街坊打过嚟啦，咁佢话佢自己就冇参与件事就唔知啦。咁但系既然一件咁影响到附近街坊嘅事件咧，系咪应该有个部门出嚟咧，去负责做调查或者系解答啲街坊嘅疑问咧？咁样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想倾啊，或者分享我哋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1嘅。我哋先休息一阵。 识不是通，通先要识。 讲咩啊？ 讲咩啊？ 讲咩？唔讲你唔知道。传闻胡春华同陈敏仪有机会在四中全会加入政治局常委，可能成为新一代的接班人。但睇真啲，过往的接班人五年前已经准备紧啦，而家得翻唔够三年啫噃。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 记住大师教路， 要通先要识，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个市道而家情况是点？香港零售协会主席谢邱安仪。 而家唔系讲紧赚唔赚钱嘅问题，要生存嘅话咧，消费嘅刺激只系会帮到好少好少，但系最重要都系喺成本嗰方面嘅控制，特别系租金嘅方面。最大嘅帮助咧，就系喺大地产商咧能够俾我哋有租金减免咯。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我哋傾緊咧就喺屯門區咧，就因為咧就好多居民即係聞到個異味啦，咁就想即係向呢、這個即係大家聚集咧，就想表達意見咁，結果咧就受警方驅散咧，就警方咧就發射咗啲催淚彈咁，令到居民咧就話即係好多異味啊，同埋咧就令到你好唔舒服啦。咁咧就我哋都頭先聽咗幾位即係當地有啲區嘅居民打嚟咧，反映翻佢嘅意見嘅。咁啊，到底警隊放催淚彈同埋有咩情況之下咧，點樣做咧，同埋對即係對居民民生咧有几大嘅影响咧，同埋呢啲后遗症咧，其实系咪即系都对一般市民嘅健康会有影响咧？咁今日其实喺立法会里边咧，食卫局嘅陈肇始局长咧都俾一啲议员问过噶，即系到底譬如喺果栏啊，或者喺一啲食肆嘅地方里边咧，会唔会令到呢、這个即系啲食物啊，或者一啲生果等等会受到一个污染影响，会对一般市民健康咪真系有影响嘅咧？咁我哋咧就电话机旁边我哋揾到一位咧，就系公共卫生研究社召集人陈莹咧，咁不如同佢请佢同我哋倾一倾下关于有关嘅问题噶。陈莹， 你好啊，你好啊， 系啊，你好啊。我哋啱已经讲紧咧，就话即系好多时即系可能嗰啲区啦吓，即系啱会遇到咧，就系警方发射催泪弹啦。咁啊，最越嚟越多人开始留意咧，就系即系到底嗰个后遗症影响有几多嘅咧？咁同埋咧，就到底佢应该要做翻啲咩清洁嘅功夫，能够咧系将呢啲影响减低咧？咁样，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你嘅经验或者你嘅睇法啊？ 其实呢我哋之前团队呢咁就睇咗一啲国内外关于点样处理催泪弹污染之后嘅一啲程序啦，咁就发觉呢其实催泪弹嘅因为佢本身系气体嚟嘅，咁但係佢喺空气一段时间之后呢咁佢就会变成 結晶啦，而最大嘅問題就係佢變成結晶之後，佢好容易會黏附喺一啲嘅表面上面嘅，即係嚟牆壁啊，或者係我哋平時啲家具下面。而亦都因為佢比空氣重啦，所以佢就會好容易聚集喺牆腳嘅一啲地方。尤其是如果屋企有小朋友或者小動物咧，咁就好容易會再有二次嘅污染。咁所以我哋嗰陣時做咗少少嘅即係文獻回顧，就發現比較好嘅方式咧，其實係可能用一啲嘅梳打水咁樣，梳打粉開水，因為催淚彈嘅氣體比較容易溶喺一啲鹼性嘅氣體裏，面，咁會容易啲抹走嘅。咁同埋抹嘅時候咧，都要注意。咁其實咧就因為要單一個方向去抹啦，如果唔係嘅話，你反翻轉頭抹咧，咁其實都會好容易再有二次嘅污染嘅。 嗯，好啊，咁啊嗱，你即系有呢个研究过啦，咁其实催泪弹嗰啲即系气体之后，你头先讲咧有啲物质留低嘅，嗰、那个对人体嘅影响有几大嘅咧？同埋到底影响喺边啲方面嘅咧？ 我哋之前咧其实都有喺九月头嘅时候，即系做过一个嘅调查啦，咁就系揾咗2000多位嘅即系示威者，咁就睇其实即系大家有冇接触过催泪气体，同埋睇之后个身体反应系点嘅，咁就发觉咧当中即系其实都有70%嘅即系示威者都曾经即系无论喺社区里边接触，又或者佢亲身接触过都好，都接触过催泪气体，而当中咧都有一半嘅朋友系话佢哋曾经有吐泻、气管敏感啊、皮肤敏感等等嘅健康问题。咁其实如果睇翻文献咧，都见到有时候如果咧一啲比较高浓度嘅即系催泪气体啦，又或者你见到即系一啲可能催泪气体残余嘅表面，咁都会容易可能有一啲皮肤红肿或者气泡，即系有啲水泡嘅出现嘅。咁呢啲问题咧，如果你屋企有即系可能小朋友又或者老人家，咁就更加可能会容易啲发生啦。因为小朋友即系可能佢体积或者佢即系本身个份量都比起大人細啦，咁所以同樣份量嘅污染物咧，對佢哋個影響咧就會比起對大人嚟講就更加顯著咯。 如果係小朋友咁，佢話呢啲嘅症狀，佢嗰個持續嘅時間可以去到幾長度噶？ 如果睇翻文献咧，其实通常都系一个礼拜之内都会消散嘅。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即系可能嗰个小朋友或者嗰个病人啦，本身佢系有啲呼吸道系统嘅问题嘅。咁亦都有啲文献咧话咧，小部分嘅人咧，其实佢可能会有一啲比较长期类似哮喘咁样呼吸唔到或者呼吸唔畅顺嘅症状嘅。咁如果即系有呢啲咁嘅症状，咁就一定要睇医生啦。咁。 其实你研究嗰方面，譬如公共卫生里面咧，其实喺医学上咧，头先一路都提到文献啦。咁个文献嗰个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其实系咪认定咗到底呢啲催泪弹嘅气体对人体嘅伤害嘅程度系去到边度嘅咧？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 其实咧度可以分做两个唔同嘅即系范畴啦，一个就系啲短期嘅即系接触，即系例如我而家接触到催泪气体，我而家就即系即刻会有啲咩生理反应。咁呢方面咧，其实都有唔少嘅文献有讲嘅，即系例如会引起你呼吸道即系嘅即系刺激啊，或者你老人家你本身有可能慢阻性肺病，咁你就更加容易系换气过快，然后你可能就唞唔到气就要入医院啦咁样。咁呢个系啲比较短期嘅一啲症状。咁但系咧，话长期又或者重复地接触催泪气体嘅文献咧，其实暂时咧而家系未有嘅。而呢样嘢，因为其实正正就喺香港而家嘅状况，即系可能而家社区上面都会即系时常都会有催泪气体嘅暴露啦。咁所以呢个位咧，亦都系即系好，即系亦都系好需要，无论系政府啦，又或者更加多嘅学术机构，咁就去收集相关嘅资料，我哋先至可以知道长远嚟讲，到底对人体催泪气体嘅嗰个伤害有几大，或者有几深远咯。 你哋会唔会？都做緊一類咁樣嘅研究咧，對長期嗰方面嘅影響。 其實咧，我哋有嘗試去做相關嘅研究嘅，因為我哋之前其實咧都有即如果望翻轉頭啦，咁嗰陣時八月中嘅時候，咁葵芳係第一個即半開放嘅空間有催淚氣體嘅污染，咁嗰陣時其實我哋有嘗試做喺葵芳社區度做研究，咁但係後來個即我哋發現到一件事咧，就係因為其實會回應我哋問卷嘅人，往往都係一啲已經即係接觸過催淚氣體，佢知道有幾嚴重嘅人。咁調翻轉頭，如果你唔係直接接觸嘅，又或者你唔覺 佢係即係好影響到你嘅生活，你就未必會回應。咁但係我哋話其實你要一個即係科學地去睇，即係佢嘅健康效果嘅，其實你兩堆嘅人你都要有，你先可以做個比較噶嘛。咁呢個就係即係無論即係一啲獨立嘅研究團隊啦，或者獨立嘅研究人員，我哋做即係即使我哋想做呢啲長期嘅研究，我哋都會遇上呢啲咁嘅困難。所以點解呢個工作其實係好需要交翻俾 政府做？ 政府 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